灯代表着啲咩呢？今晚就等我哋一齐启动神秘学研究档案。欢迎收听 MJ13，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卓飞。好啦，新的一集啦，你听到的声音亦都靓好多啦，冇错。因为我哋先前 set 错嘢，因为我哋先前冇经验，所以声音令到好多听众嘅耳仔受罪啊。咁而家呢用一个新嘅 setting， 新嘅 setup 呢个声音呢会好好多㗎啦。咁喺呢度呢，卓飞同所有粤网台嘅听众一个抱歉道歉先。咁就因为先前嘅经验啊，好多好多好多嘅错误嘅设定啦，令到所有听众耳仔受罪啊。咁而家会好啲㗎啦。咁但係无奈因为我哋有好几集节目呢已经录咗啊，咁所以变咗出嚟未来有两集三集到啦，咁个听众仍然都要忍受住呢个萌萌地嘅声音。但係好快脆咁就我哋会用呢个新嘅 setting 去广播㗎啦，咁就会好好多。今集呢就咪住仲要先讲咗一样嘢添。就係要同听众道歉啦，因为喺呢个不能说的真相入面呢，第一集啊第二 part 啦，因为我哋係要攞个录音筆呢去现场去呢个绿色和平嘅 Agoria 嘅 office 嗰度呢去录音㗎。咁因为现场比较多杂音啦，因为嗰个录音仪器又比较落后啦，咁又因为我哋大家嘅经验又浅啦，咁又因为我哋嘅 setting 全部都错啦，咁所以呢录咗出嚟嘅声音呢係非常之差嘅。我自己剪嘅时候都觉得非常之差，咁但係呢为求将返嗰啲嗰个录音呢再係即係俾返大家要听返啦，听返当事人所讲嘅嘢啦，咁所以我哋都要无奈地出一个咁嘅录音，咁就听众呢就耳仔受罪啦，咁当然亦都听众闹得好紧要啦，咁就呢度先要同所有嘅听众呢係要道歉嘅，咁就我哋会继续改善落去嘅，咁希望你继续支持啦。好啦，咁今集呢我哋就请今集嘅话题就叫做 EVP， 咁我哋请到香港灵异学会主席啦，咁就同埋另外一位专家呢就上嚟分析呢啲咁神秘咁奇怪咁灵异嘅声音嘅。咁当然啦，再强调多一次啦，今集其实唔会讲鬼故嘅， EVP 呢勉强都要一个咁大把係俾返听众去听，因为如果你完全唔听呢你都唔知道我哋讲乜嘅。咁而其他嘅 EVP 呢我哋都会尽量就会摆喺 forum 嗰度啦，即係话你要自己主动去 click 先至可以听到嘅，就唔会就咁喺个节目度俾你听到。咁我哋呢一集呢亦都唔会讲鬼故嘅吓你嘅，冇呢样嘢嘅。咁我哋只係用数据用科学去剖析返乜嘢叫 EVP， 係咪真係可以用仪器用科学仪器录到灵异嘅声音嘅。OK， 好啦，而家即刻就送上今集嘅专访。坐喺我哋面前咧，有两位嘉宾喺度啦。咁啊，坐喺我前面就忍者。 Hello， 大家好。 忍者就香港灵异学会嘅会长啦。 Hello。 咁其实如果先前有听过卓飞做节目咧，都大约知道，一定会知道忍者系边个噶啦。咁忍者亦都系游走各大网台啦，都系讲紧一啲好多科学嘅研究或者系学术性嘅研究呢、這个。鬼魂啦、啊、或者系灵体啊，我哋叫灵体啦、啊即系我自己叫我啲做朋友啦、咁样嘅研究呢一个学科呢一科嘅专家嚟啦，咁样。咁另外呢仲有灵异学会嘅专家团队啦，咁就系苏廷拔博士，苏博士。 嗯，大家你好。 係啦，咁苏博士其实先前都上过卓飞嘅节目㗎啦，咁但係之前呢就真系未试过正式坐埋一齐录音，都系电话录音啊，上次粤阳访问啦。咁今次第一次啦，咁欢迎你哋两位嚟到 MJ13, 咁同听众分享下啦。嗱，首先好简单地去讲 EVP 英文 一个叫 EVP 啦，大家都知啊，好多听众可能唔知咩叫 EVP， 全名系咩？ EVP 嘅有个中文嘅译名嘅，就叫做呢个超自然电子异象啦。咁英文就叫做 Electronic Voice Phenomenon。咁就系透过一啲电子嘅录音技术。咁如果喺嗰个录音嘅过程入边，我哋听到收翻嚟嗰个嘅录音系有任何嘅异象嘅话咧，其实呢一啲都可以叫做 EVP 嘅。 嗯嗯， 系啦。 嗯，嗱 ，EVP 咧，即系一般大部分人用都会用喺话我去可能啲，例如我哋有阵时会做啲。探靈啊，即係所謂去揾一啲靈體啊，咁樣去證明會唔會係有靈體，我哋會問一啲問題啊，咁樣就係收錄音錄翻嚟。但係正話其實正話節目開始之前，咁我同你哋兩位傾過，你哋兩位話其實 EVP 唔一定係錄到靈體嘅聲音，原來 EVP 呢樣嘢其實同外星人係有關係，即係可以係有關係嘅，係咪咁嘅意思 ？Albert， 你講講你喺美國，譬如。以你所知喺美国嘅 EVP 嘅情况啊， 其实就以我所知咧，就 EVP 咧，即系英文咧，头先未讲啦 ，Electronic Voice Phenomenon 啊，咁啊就而家喺美国咧，好多嗰啲即系所谓 Ghost Hunter 嘅学会或者节目咧，佢都会用做第一个，即系首先同灵界接触或者同其他接触咧，都用 EVP 先嘅。 嗯， 咁头先你都提过啦，即系话其实 EVP 唔一定系灵体嘅。咁其实咧就录到外星人嘅说话咧，其实咧都可以系 EVP。咁事实上咧，美国第一个即系 EVP 嘅学会咧。都系曾经佢都话自己有超过20,000条即系片啊，即系呢个声带啦。咁而里面咧亦都有一啲系即系佢哋认为外星人嘅声音，唔一定系即系灵体嘅声音咁样。 嗯， 又或者其实我自己嘅睇法，又或者其实学会嘅睇法都系一样。咁乜嘢系鬼先？又或者乜嘢系外星人先？其实呢两者咧有个共通点咧，就系我哋冇一个好确切嘅科学证据，又或者一个客观证据咧，我哋系捉住一个灵体。或者捉住一个外星人在我们面前告诉我听，我是外星人或者我是灵体。 嗯， 如果这一类的这一类的物体或者这一类的智慧生命体，我们 whatever 我们怎么去称呼他们，在我们未知的范在我们已知的领域范围以外的东西，其实我们都可以概括它做超自然，又或者以我们现在一个基本认识超出我哋基本認識嘅一啲嘅物體，佢哋嘅聲音咧，其實我哋都可以話係超自然嘅聲音。嗱，我哋依家咁講，有可能性係講緊人死咗之後嘅靈體啦，有可能係外星嘅生命啦，甚至乎可能我哋係唔同宗教講嘅神啦，又或者其實Beyond 呢啲嘅物種，仲有冇其他可能性咧？呢個係唔知嘅。咁就係透過呢個方法，我哋去錄到佢一啲嘅 tracks。 嗱，依譬如好似我呢個節目第一集咧，咁就有個外國人啦，咁佢就即係唔知真定假啦，咁佢剝濕咗隻外星人拎咗翻屋企，咁啊幾日之後就聽到佢喺個雪櫃入邊喺度嗌，咁亦都錄咗音。其實如果你咁樣講，呢一類型嘅呢個聲音都可以屬於 EVP 嘅，係咪咧？ 不过有 EVP 有个特点嘅，特点咧就系咧，我哋一般用即系正常人一般人嘅耳咧系听唔到嘅，即系话咧，如果我哋平时听到而录到嗰啲唔叫 EVP。EVP 应该咧就系我哋人一般啊，当然有啲有超自然能力嘅人，咁嗰啲听到咁另外一件事啦。普通人听唔到，但系居然咧喺个声带度再 play 翻出嚟，佢听到嘅呢啲先叫 EVP。 系啦，因为如果你话一般人肉耳都可以听到，又或者我透过一啲通灵嘅方法去听到一啲嘅信息嘅话咧，咁嗰个就唔会属于 EVP， 因为 EVP 其实个英文都已经讲咗啦，就是、一啲电子上面嘅嘢嚟嘅，就系、是、我哋透过电子嘅录音，我哋透过电子嘅分析，又或者直情 playback 翻嗰个嘅录音信息片段，我哋听得到嘅嘢咧，我哋先会归纳做 EVP 嘅。 但 EVP 就唔淨係歸納喺個即係 sorry， 應該點樣講呢 ？EVP 就唔係淨係歸納喺一個聲音嘅錄噶嘛，可能譬如我個 DV 錄到聲都屬於 EVP 噶嘛，即係我錄影像，譬如舉個例，我錄個影像，我錄到，但係同時間佢收到聲，嗰段都屬於 EVP 噶，係咪？ 如果我哋嘅定义嚟讲咧，嗰段就系属于 EVP 嘅，咁但系都系睇翻现场听唔听到啦。即系如果现场我忍者喺度讲嘢，你录到我把声讲紧嘢嘅把声，咁呢个就唔会系一个 EVP 啦。咁、但系如果你现场听唔到我讲嘢，但系突然间用个 view cam 去录到我有把声喺度讲紧嘢咧，咁、呢个就会系 EVP 嘅现场。 OK， 咁所以变咗咧，譬如我哋要客观去睇翻你嗰段第一段第一集节目播嗰个嘅叫声咧，会唔会系现场都听到呢个叫声咧？又或者有冇其他证人去都听到呢个叫声咧？而由佢录到出嚟嗰个声，可能系佢肉耳听唔到，或者其他变种嘅，咁嗰个我哋就会叫做 EVP。如果你话喺按照你第一集咁讲，嗰、那个人系现场听得到，佢又用同一时间录到嘅话咧，咁呢一个好大可能性就系一个现场嘅记录咯。 冇错，赞成呢个系啦。明白晒。嗱，其实今集咧，我有预备咗一小部分嘅声音啦，咁就系要俾听众去听嘅。咁当然咧，有啲听众可能听嘅时候咧，会觉得惊啦，系咪？有啲听众可能听嘅时候觉得我冇嘢啊，冇乜嘢啊。咁我其实预备咗少少咁嘅声嘅，咁就可以俾听众去听。咁当然，如果你话喂，我真系少少都唔得噶，我好惊嘅咧，咁咧大家就有个心理准备啦。但系如果唔系咧，我都会集中晒喺头呢一 part 嗰度听噶啦，即系第二 part、第三 part 就唔会有呢啲嘢听噶啦，所以就唔会惊嘅。咁嗱，我哋点样开始咧？譬如你可唔可以讲讲，譬如 EVP， 我即系介绍下啦，因为我哋就知啦，但听众可能有啲真系完全唔知。举个例，有个人打电话俾你哋，话俾你听，喂，我屋企似系有啲灵体骚扰咁样，你哋可唔可以嚟做调查？不论佢嗱，即系我谂你哋就唔系话真系。你哋唔系嗰啲師傅啦，就唔係話真，我幫你趕鬼啦，唔係咁樣噶嘛。即係倒轉頭，你哋係想去調查一下，或者去理解一下現場情況，或者睇下會唔會有啲咩可以有啲咩 solution 啦，即係你搬啦，或者係望冇嘢嘅，你心理作用係假嘅啫咁。咁舉個例啦，李太打電話俾靈異學會，喂。你靈異學會係咪？我屋企似係有騷擾喎，你哋可唔可以嚟做偵查啊？咁正話蘇博士講咗啦，第一步要做嘅嘢其實可能就係 EVP。其實呢個 EVP 嘅實驗係點樣做，或者成個形式，或者成個器材有啲咩可以介紹下？ OK， 或者我先好簡單講講個歷史發展啊。其實咧就EVP 咧，我諗最早咧應該追溯到大概100年前啦。咁其實當時咧就我哋即係 百年 啊電學家咧，即係電嘅即係祖宗啦愛迪生啊。咁愛迪生有人曾經問過佢嘅，就係、話問下愛迪生，喂可唔可以咧做一啲嘅儀器咧，能夠記錄？呢、这个灵体或者人死去之后嘅信息咁样，咁当时爱迪生咧就话，咦都未必唔可能嘅，有可能嘅咁样，即系如果真系有信息嘅话咧，佢都可以记录到嘅咁样。咁呢个系佢嘅意见啦。咁但系就佢就即系历史就冇记载话佢做过任何嘅机器系我哋记录呢样嘢。咁到后来咧过咗即系几十年之后咧，跟住咧就开始有呢个磁带嘅即系录音啦， 即系录音 吓录音，即系用磁带嘅，用即系嗰啲 八米 录音带 嗰啲咁样嘅，一两个碌咁嗰啲 系啦，冇错吓嗰啲带。咁咧就开始咧就有人发现咧，就录到一啲平时听唔到嘅声音，而居然是有听翻听到嘅。咁於是有人就话咧，佢会唔会系你嗰个带本身系有啲残余嘅信息喺里边、即系以前用过，有人讲过嘢，咁你而家洗嘅时候咧洗唔晒，咁都有翻嘅。咁呢个咧喺即系 EVP 嘅研究人员里面咧，早已经推翻咗呢个理论噶啦，因为用新带都会有咁嘅现象嘅。咁、而佢通常嚟讲咧，佢做 EVP 多数都会用新带嘅，就唔会用旧带。咁再加上咧，就近年咧，因为依近呢十几二十年啦，就呢个即系 digital recorder， 即系数码嘅录音开始流行啦。咁数码录音就肯定冇带啦，系咪？数码录音一样录到。咁事实上今时今日咧，我哋 EVP 咧多数咧都会用数码嘅录音笔或者录音机嚟做嘅。咁、个要求咧就系、有两个最基本嘅要求啦。第一个咧就系、通常个gain咧要校到最大嘅。我哋个经要教最大， 经即系咩？ 个 收音嗰、那个 个放大嗰、那个嗰、那个率啊，节、率要教最大嘅，一般嚟讲。咁而 即系录嘅时候教到最大，定系录完 录嘅时候教最大， 哦 okay、 教到嘅时候教最大，因为 EVP 嘅声音系好弱嘅，通常系好弱。 咁而第二个呢就是要需要呢就是我哋喺录嘅过程里面呢是要不断发问题嚟问嘅。因为其实呢喺大气里面有好多电波啊，啲残余电波呢喺度飞嚟飞去，諗到我哋咁多电台咁多电视台咁所以呢就仲系啲人通话啦电话啦等等。其实大气电波系好多嘅。咁呢啲大气电波呢会比我哋录音机录低咗机会系好高嘅。咁所以因此你要怎样知道嗰个系咪真系 EVP 呢，系一定要嗰个发音发声音嗰、那个嗰、那个物体啦，我哋唔知佢系外星人或者系灵体啦，系要即系、就是、对我哋问问题有反应嗰啲先至叫 EVP。即系如果假设你无缘无故喺个空间度咁打开个录音机咁攞大轮咁样咁而有声呢，我哋唔能够话嗰个 EVP。所以一定要系不断咁问问题，喺问问题嘅过程呢佢有回答，最好呢唔止一次。问题佢回答一次、两次、三次，咁咧就机会就好高啦。 嗱，我想因为我呢啲就斋吹水就叻嘅，啲技术嘢我真系唔识。你意思系话，譬如话而家举个例啊，我同阿边个都好啦，譬如我同阿忍者通电话，忍者喺金钟，我而家喺旺角咁样，我同佢通电话，而呢啲信号有阵时系会被一啲录音机录。好系咪咁嘅意思？ 如果佢喺空气，即系嗰啲信号喺空气里面，因为头先讲过你系人听唔到嘅，所以嗰个唔系声音嚟嘅、因为如果系声音嘅话，人听到啊，耳听到，因为我哋个耳膜系对于嗰啲声音嘅机械波咧有反应，但系对电磁波啊，我哋耳冇反应嘅。咁所以咧，嗰啲电磁波嘅信号咧系入咗个录音机里边，俾个电子线路板放大咗，而写咗落去即系 RAM 啦，即系 memory 里边，咁嗰阵时咧就会变成有机会系 EVP 咯。咁所以变咗即系话我哋要 误以为 EVP， 其实系根本同你冇关嘅。所以因此我哋咧要求咧系要有问答，所以喺灵异学会里边咧，我哋会有一套好长好完整嘅协议，教嗰啲探灵嘅人咧点样去做 EVP。咁或者我就讲完第三样啦，第三样仲有一样好紧要嘅，就系、是、要有一个叫做所谓噪音啊白噪音嘅存在 ，white noise 啊 white noise 嘅存在。咁即系话如果你完全系静晒嘅话咧，有 EVP 嘅机会就低嘅。即系呢个系以外国嘅经验啦。咁佢最中意咧就系有一个好比较即系强嘅白噪音，然之后咧就中间咧就有即系 EVP 出现咁样。咁或者咩？我定义下咩叫白噪音啦？可能好多朋友都未必知道咩白噪音。白噪音嘅意思咧，即系话咧，如果我哋将嗰个声音嘅频谱啊，频谱集翻出嚟嘅话咧，我哋会见到喺每一个频率，佢嗰个嘅大细咧都系一样嘅，即系话。譬如你将个声音做个频谱，我哋有100周啦，有200周啦，300周啦，400周，咁其实系连续嘅，即系人讲嘢都系，我哋讲嘢一般嚟讲系讲由200周去到大约4000周咁上下啦，即系呢个系我哋嘅讲嘢嘅频率。咁其实高出 几多周？几多周嗰个系个单位嚟 ？Hertz 即系一秒钟震荡几多次啦？一秒钟震荡几多次？咁总言之咧，我哋做一个即系频谱咧，发现咧嗰个声音咧系喺每一个频率咧，佢个 amplitude 啊，嗰个大细咧都系差唔多一样嘅。咁呢种我哋就叫白噪音。咁有白噪音嘅时候咧 ，EVP 出嘅机会咧亦都会多嘅。即系三种条件。 最简单讲嘅白噪音，例如啲好似开电视机啲雪花。沙沙声啊， 系冇错， 或者持续嘅风声啊， 风吹树叶啦，最好譬如风吹啲干咗嘅树叶，嗰种沙沙声咧就好接近啦。 海浪声嗰啲算唔算其实 都算算地嘅其实，但系海浪声其实咧 系佢有高有低噶嘛， 低频系偏高嘅，高频咧系偏低嘅。不过咧就总言之，佢系个个频率都有信号，而个信号系差唔多嘅话咧，我都叫佢白噪音。 OK， 其实是一个重复嘅一个，可唔可以讲话系一个重复嘅拍子，又或者一个重复嘅旋律？ 其实呢度就唔一定重复嘅，因为头先讲白噪，我讲个频谱咧，其实讲喺某一个时间对里面嘅，即系我哋突然间 trap 一秒钟，一秒钟嘅声音，然将呢一秒钟嘅声音搵个频谱出嚟，咁我哋已经发现佢啲乜嘢频率都有噶啦，已经，所以就唔一定需要重复嘅。咁但系如果你短时间嘅话，咁即系有时有时冇啦，咁所以希望最好尽量做到咧，就系长时间个噪音都存在嘅，譬如好似讲话风吹干嘅树叶声啦，甚至喺外国啲灵异学会咧，佢有一部白噪音机嘅，即系佢做 EVP 嘅时候咧，佢自己开住一部机咁沙沙声咁。 哦 okay、 之后就你等啲嗰啲灵体容易将佢自己嘅 EVP 即系走出嚟， 容易啲听到。嗱，咁我就当我而家去到，譬如你哋去到啦，咁样咁就可能真系有部机系做一啲叫 white noise 嘅声出嚟啦，可能沙沙声咁。 咁你就话你会问问题，会问啲类似乜嘢类型嘅问题，或者点样问啊咁样。 呢、這个咧其实就同一个灵探嘅计划又好有关系，因为作为一个灵异调查，你去到一个地方或者你为任何一个原因去一个地方去做调查嘅话咧，你首先一定要好清楚嗰个背景系啲乜嘢，那个环境系啲乜嘢，又或者你想得到啲咩嘅信息，因为好坦白讲，如果你相信。你相信呢个空间有任何嘅地方都有灵体出现嘅时候呢，如果你冇一个特定嘅一啲嘅问题，又或者譬如话你就去问你喺咪度啊，咁可能佢有好多个唔同嘅信息係来自唔同嘅地方去收返嚟。咁、所以我喺我哋设定问题之前呢，我哋一定要知道我哋今次嚟係调查緊啲乜嘢。譬如好简单，我去到一间屋入面，我哋可能知道间屋之前係发生过某啲事件嘅。我哋就会去就住嗰个事件去设定一啲问题，譬如乜乜乜事件，可能因为呢个事件离开呢个世界嘅朋友，你哋仲喺咪度啊？咁呢啲嘅特定嘅问题咧，先会去得到嗰个我哋想要嘅一啲嘅 message。 嗱，譬如正话嗰个 case 阿李太打俾你啫啦，佢话我屋企似系有啲唔舒服嘅感觉，咁你当佢以。即系可能佢系精神紧张，或者佢自己乱咁谂嘢啦咁样。咁佢咁你有冇见过啲咩个？咁又冇，不过我就好似举个例啊，半梦半醒听到人哋讲嘢咁样。咁你就可唔可以嚟调查下？咁譬如你就去到做 EVP，你就会问啲乜嘢咧？ 嗱，如果你话按照呢个 case 咧，首先 应该唔去啦，系嘛？ 唔系， 即系你发梦嘅啫，冇嘢嘅。 嗱，如果系头先嘅嗱，真系如果好坦白讲，如果按照你头先讲嗰个嘅 case 嘅话咧，我首先会建议佢会唔会去做一做，睇下你喺精神上边，又或者喺嗰阵时个心理上边有冇问题先。即系呢一个系，即系我觉得。靈界即係遇到靈界同埋一啲精神嘅問題係其實係差線嘅，咁呢個我哋之後有機會再請相關嘅專家去講講呢方面嘅問題啦。咁但係如果佢真係覺得有啦，而通常呢好多朋友見覺得有或者見到有嘅時候，都有一啲事件，譬如我真係見到有個男嘅靈體喺我屋企出現，又或者我見到某啲嘅靈體出現嘅時候，我哋就會按照翻嗰個嘅問題，譬如好簡單，請問係咪一位嘅男士嘅靈體？即是呈现男士形象的灵体在这里出现啦。咁我哋通常就会设定类似咁相关嘅问题去问返呢样嘢。但係我要补充一点， EVP 呢只不过係我哋嘅搜证嘅方法嘅其中一样。而呢一样嘢呢係唔可以独立存在嘅。即係我唔可以就咁去攞部 MPP 机去录到段声返嚟，我就话俾你听嗰度有灵体。因为头先正如 Albert 讲啦，呢个电波入面有好多信息，唔同信息嘅。就算我喺咁啱我问问题嗰一刻我收到个信息返嚟，佢都未必真係回应緊我问嗰个问题嘅。就正如可能佢真係 check 到有一个电话嘅信息都唔奇嘅。咁但係所以 EVP 只不过我哋嘅搜证嘅入面其中一个范畴。就是话我哋配合其他我哋现场有嘅仪器啦，有人嘅感觉啦，有历史 background 嘅研究啦，然后先去概括到嗰一样嘢嘅可能性有几大，又或者嗰一样嘢真係我哋讲緊我哋希望可以调查嗰个灵异现象嗰个嘅声音嘅可能性有几高，呢、这个就要视乎返客观嘅情况我哋先可以去断定囉。 我哋阵间呢阵间第二 part 呢我哋先正式再即係强即係再详细去讲譬如嗰啲仪器啊各样啊咁样啊。咁但係因为讲咗咁耐听众可能都完全有啲可能真係完全未听过。 甚至乎即係我都相信有好多人係未听过。 可能未听过咩叫 EVP。咁我哋呢其实攞咗一啲嘅声带返嚟啦。咁就係灵异学会提供或者係一啲外国嘅学会提供咗一啲嘅声音。咁呢其实呢度跟住落嚟有一段声音呢就有啲听众可能听过啦。如果有本身有追开啲靈異節目嘅咧，咁應該都聽過。咁呢個亦都係今次我哋都會俾大家聽一聽嚟緊落嚟呢個聲音。咁咧你就聽下究竟你聽唔聽到啲乜嘢？之後跟住我哋會 base on 呢一個聲咧，我哋去做一啲嘅詳細嘅分析啊。 係啦，一啲科學上面嘅分析啦。因為其實就算可能聽眾喺第二啲渠道聽到呢段聲咧，我哋都係喺原網台獨家咧去講一講呢一個嘅聲帶後面嘅一啲嘅科學嘅分析。咁呢一個係喺其他渠道，我相信未聽過噶。 Okay. 大家可以喺度聽聽。 好嗱，如果你真係好覺得好驚嘅，咁你而家就可以熄咗呢個。这个喇叭或者是你的 headphone 大约是5秒钟左右。如果你是不 这个不止5秒钟，这个是成 应该有成，睇下睇下，应该有分几钟嘅时间。 咁长嘅咩？ 系啊，呢段系有分几钟嘅时间啊。如果你话全段我哋真系 original 咁样摆上去咧，呢段声带系有2:34嘅。 OK， 系啦，好嗱，我哋就即管即刻而家听一听呢、這个。2:34，咁你可以去个厕所饮啖茶， 听听我点问问题， 食埋个包系啦，咁然之后先至咩咁样，好吧？好，我哋而家即刻听听个声音， 是不是有鬼魂困在里面？如果有的话，请回复。如果有鬼魂困在里面的话。请回复。如果有鬼魂困在里面的话，请回复。 好啦，正话呢就听完呢个声音啦。 嗯。 就唔知听众听唔听到啦，我哋 play 一次就算㗎啦。如果你听唔到，自己喺 archive 嗰度拉返前少少听啦。咁就两分钟，咁就听到有个访问啦，即係一个 EVP 嘅录音。 录音过程。 过程啦。咁、係喺香港。 喺香港。 喺香港。 喺香港。 讲普通话嘅。 嗱，因为咧，交代少少个 background 啦。咁录呢段 EVP 嘅人士咧，就系一位新加坡嚟香港，即系同我哋去做一啲灵探活动嘅一位人士嘅。咁、所以佢用嘅语言就用普通话啦。咁但系其实基本上你用咩语言都冇所谓嘅。吓、咁呢一个嘅地方咧就喺长洲，咁长洲嘅观音湾嘅位置。咁我哋点解会去录呢个嘅 EVP 咧？其实我相信 Albert 都知道，如果录 EVP 咧，通常都系。我哋觉得值得录嘅地方，又或者我哋去到灵探，我头先讲过啦， 容易录到嘅。 我哋觉得佢会同我哋沟通嘅地方，我哋就会去录一个嘅 EVP。咁嗰个咧，佢一嚿石头嚟嘅。咁嚿石头咧就喺观音湾沙滩旁边嘅一嚿石头，两嚿石头嚟嘅，其实嘅其中一嚿。咁我哋就喺我哋就觉得首先咧，我哋喺嗰个石头，我哋自己有一啲。通常我哋叫做有 psychic 能力嘅一啲嘅朋友，就觉得嗰个石头有问题啦，就觉得有啲特别啦。 通灵能力嘅 系有通灵能力嘅朋友就觉得嗰个石头有问题，咁我哋就去喺嗰个石头嗰个地方就录一个嘅 EVP。咁录嘅过程咧就攞住一个 MP3 嘅录音机啦，咁就对住个石头，就一路沿住个石头。360度咁转啦，咁就一路问问题，咁就怼个 MP3 埋个石头度录呢个音嘅，系啦， 正话咧，如果听众有听到啦，又戴 headphone 听咧，咁你就应该听到佢问咗几次个问题啦，即系 相同嘅问题， 相同嘅问题就系如果呢度有 灵体困住喺个石头度， 困住喺度嘅朋友咧， 系啦， 就请你回应啦， 就想回应。 咁就问咗第一次就冇嘢嘅，咁但係清楚听到后面啲风声啊， 浪声 啊， 浪係啦， 係啦，因为好近个海边㗎嘛，咁但係当佢问到最尾 第三次 呢，就听到有一个好似係男人声呢，定係即 係唔係男人 中性㗎，係咪 嗱，我哋好难嗱，我哋呢、這个亦都系灵异学会嘅一个要求嚟嘅，我哋就唔会猜度佢究竟系男定女， okay. 因为我哋冇问一条问题佢系男定女。 O、okay. K， 总之有一把声啦，总之有一把声出现， 咁 就 有啲女士嘅把声都似男人。 系啦，我哋唔可以落定论啊，即系。 O K， 咁首先有把声就系嗌咗一下啦。 系啦，嗌咗一下。 咁样跟住咧就再问同一个问题。 第五次嘅时候。到第五次问嘅问题嘅时候， 我听嘅时候就听到有一把声就沉沉沉咁，其实系人哋就 嗰个人嚟嘅，即系应该系人。如果你听到有沉沉沉嘅声， 有个会员就同佢讲嘢，叫佢可能系问多次咁样，类似 系啦，类似咁，但系第五次嘅时候咧就出现类似嘅叫声， 就好好大声噶， 少少嘅， 就系嗌咗一下啦， 系啦， 就系即系尖叫咗一下咁样。 咁通常其实如果你话 凭空去感觉咧，呢两段 EVP 嘅声咧都系尖叫嚟嘅，即系叫声嚟嘅。咁、 嗯、 但系佢系一把就高频啲，一个就低频啲嘅，应该一个声。咁、 嗯、 所以诶、 嗯 个大如果斋听呢一个嘅感觉咧就系咁。咁同埋咧值得一提嘅咧，呢、這个 EVP 咧系冇经过一个我哋叫 white noise 嘅处理嘅。咁所以变咗诶呢个就普通嘅一个录音，然后直接嘅 playback 嘅一个声。 冇经过。 我哋叫做嗱，如果一般嘅 EVP 可能啊 ，Albert 可以讲解一下咧。我哋有一啲嘅 EVP 咧，通常你听翻嘅时候就后面好大嘅 noise 已经放到好大嘅。咁Albert 可能讲一讲呢一个嘅呢只嘅 EVP 同普通我哋平时会听到个杂音好大嘅一个 EVP 有冇唔同嘅地方？ 其实咧就我谂呢个系事后有冇处理啦。其实咧一般嚟讲 EVP 咧，你如果唔完全放大咧系难听嘅， 系 咁啊！我谂系放大个声音咧，就呢、这个唔算系处理嘅， 系系 放个喇叭放大啲声。咁、 嗯、 但系咧就如果我哋做一啲即系信号处理， 系 就真系处理啦、 嗯。 例如话将嗰个 white noise 降低，咁将嗰个声音个信号增强，咁、呢种咧我哋就叫做信号处理。 正话嗰个就冇经过呢个处理， 全部冇嘅，全部系，只不过即系将个声量所有声量一齐放大或者一齐缩细。呢、这个我谂 就 叫咗一个 大细声咁解啫， 大细声咁样冇错。 O K， 咁嗱，就我听到两个咁嘅声啦。咁、正话如果以苏博士最早期讲咁、其实嗰个海浪声都系属于有 white noise 啦，系咪？即系都系有 white noise 嘅function 喺度啦。咁、然之后就听到两下咁嘅叫声。你现场录音嘅时候。嗱，好正常，我哋去谂咧，就会系谂会唔会有人喺现场嗰度，即系喺附近啦、或者海滩啊嘛，可能啲男男女女咁喺度玩啊，玩得癫咧就 系 咁样惨叫咁样，好正常啦、啊，踩到个豪壳咁样惨叫都好正常。现场系冇人嘅。 嗱，首先两个分析啦，现场系冇人嘅，即系我哋睇匀晒成个沙滩。甚至乎沙滩上面嘅山路附近系冇人嘅，咁、呢个第一个第一个情况，第二个情况咧，你听呢个声咧，佢唔系喺一个好近嘅距离咁嗌出嚟嘅，即系如果就咁用一个即系主观嘅感觉啊，咁而第三样嘢咧就系嗰个嘅声咧，你睇大家如果大家头先有留意咧，就唔似一个普通你话踩到豪壳会叫嘅一种。叫声嚟嘅，因为你听你其实如果你听即系一啲唔同嘅叫声都会有唔同噶嘛，咁但系头先嗰两下咧就唔似，咁我哋喺现场亦都冇听到任何嘅叫声。 我现场录嘅时候听 系啦，如果好坦白讲，如果我哋喺现场有听到有人叫咧，我哋去惯一啲郊外嘅地方咧，其实一定会提高警惕嘅，即系任何一个正常人嘅反应嚟嘅。咁但系我哋现场冇任何感觉嘅，系啦。 OK 嗱，而家休息一阵，休息完翻嚟咧。休息完翻嚟咧，我哋就睇翻一啲苏博士就将呢个声音咧就做咗一啲报告，咁一啲科学嘅电子嘅一啲检查嘅报告。好，我哋翻嚟转头 MJ 十三同你公开呢啲。OK， 好，翻翻嚟 MJ 十三，仍然有我哋嘅两位主持，两位嘉宾啊，灵异学会忍者就 系 苏廷佛博士， 你好， 系啦，嗱，正话就休息之前咧，就听咗嗰个声啦，听咗嗰、那个喺长洲录音个声啦，咁样，咁就翻嚟就话会有报告睇，但系睇个报告之前，我先问一问先，忍者，正常咁样嘅情况录到 EVP 啦，你哋个。程序会是怎样的？ 嗱，一般我哋收到 EVP 咧，头先正如 Albert 讲啦，一般嘅 EVP 都唔会好清晰嘅。咁、除咗呢一啱啱我哋呢一段就比较特别啲啦，即系好清晰，大家都听到声。咁如果我哋听到啲嘢，但系又唔知佢系啲乜嘢嚟嘅，我哋就要经过一个嘅 software 去做一啲嘅声效嘅处理，然后去听翻究竟嗰个声系啲乜嘢。咁而嗰个声效处理系啲咩咧？咁我哋不如请 Albert 可以讲讲个 software。 我而家见到个台面就系呢份啦，系咪？ 系啦，系啦， 就有一个报告喺度。苏博士 ，OK， 就其实咧，喺外国咧，我哋会有一套软件咧，我哋成日都会用嘅。嗰套软件咧就系、免费嘅，唔使钱嘅，可以就咁 download 嘅 shareware 嚟嘅。咁咧就嗰套软件咧，基本上咧系一个声音嘅信号处理嘅软件。 咁有乜好處呢？咁樣我哋就可以呢將一段聲音呢，就譬如係即係 MP3 咁之類呢，就讀咗佢個電腦裏面。咁、個電腦呢就可以呢將佢譬如佢係兩個 channel 嘅，即係 dual channel 嘅，咁佢就會見到兩條即係波兩條波形啦。咁、然之後呢佢就可以呢，你可以斬中間一段出嚟波，亦都可以將呢任何嘅嗰、那個信號呢增強或者減弱。太大聲嘅都可以減弱，太細聲嘅可以增強。咁而咧增強減弱嘅過程咧，我哋可以即係控制住嘅，你可以幾多咁樣。咁譬如而家你睇到台面度咧，其實咧我係增強咗17 dB， 即係17 dB嘅。即係因為咧頭先大家都可能聽到咧，就係原來錄嗰段聲音咧係好細聲嘅。咁如果我哋想聽到 EVP 咧，一定要將佢放大咗，咁我先知道佢點樣。咁但係放大得嚟又唔可以太大喎，太大咧就會飽和啦，一飽和就會拆。好啦，咁除此之外咧，我仲要咧能夠咧就可以 zoom in。可以 zoom in 嗰個波形，因為咧 zoom in 個波形咧，你先可以睇到咧嗰個波形嘅變化。咁即係話其實佢等同於喺個時間軸上面咧，就拉闊佢。即係譬如本來咧一秒鐘嘅波形咧，我哋可以拆，即係拉到好闊。咁我哋可以睇到一秒鐘會發生咩事咧咁樣。咁所以咧，其實我去做要分析嘅時候咧，都係根據第二段聲帶，即係第二段，我覺得係比較強個聲音，即係用之後咧容易分析嚟做嘅咁樣。咁即係當我哋會長叫我做呢個工作嘅時候咧，佢主要俾一個即係嗰個 task 我啦，就係話想知道究竟呢一個聲音係唔係後來附加上去嘅，即係話有人咧做一啲剪接，冇錯啦，喺電腦度咧附加上去嘅。 點解咧？我初咧，其實阿忍姐一錄到咧，都當時都話有嘢聽噶啦，我都聽咗呢個聲，咁我睇下聽我話，哇，真係 too good to be true 喎，即係太正咯，太清晰咯，因為有其他 EVP 我哋陣間先同大家分享啦，或者擺喺 forum 度啦，有其他嘅 EVP 都係聽到啲好 relieving 嚟咁嘅聲， 係啦， 或者唔清晰嘅聲，但呢個好清晰，即係我第一個感覺就覺得會唔會係附近有人？如果你話附近冇人，會唔會有可能？嗱，即系我个谂法，即系好衰嘅，即系我谂下会唔会系录嗰个人，因为佢唔系即时俾个 file 你啊嘛， 系， 即系佢会唔会有可能佢会之后自己加咗啲嘢落去， 系啦， 俾你咧咁。 嗱，好坦白讲，我觉得呢个系任何研究一啲我哋未知现象嘅一个应该有嘅一个嘅态度嚟嘅，即系无论你收到一幅相又好，一段 video 又好，一段声音又好，即系总之嗰样嘢唔系。就算你自己真係第一手收返嚟第一手睇都好啦，其實都係有一個可能性係呢一啲，即係有一啲不真實嘅可能性嘅。咁所以變咗呢，我哋一定要用一啲科學嘅技術去排除一啲我哋覺得會有造假，又或者有啲就算唔係造假，有冇其他可能性係會應對導致有同樣嘅效果，但係又唔係真係靈異現象呢？咁我哋一定要做呢樣嘢。咁所以我就想邀請阿蘇博士呢，就用呢一個嘅 software 去睇下呢段聲音有冇一啲嘅電子加工嘅情況出現過。 咁個報告出嚟係點呢？ 係 ,ok, 咁呢就所以頭先我都話呢個 zoom in 好緊要啊。zoom in 呢其實呢就係話呢，我可以呢即係將嗰個時間軸呢就拉闊，睇佢嗰個波形呢好精細咁睇到佢哋每譬如 0.01 秒或者 0.001 秒發生咩事。咁其實呢一個呢 zoom in 呢個技術呢喺研究相片我哋都會用嘅，譬如話研究一隻飛碟，究竟飛碟係咪有人事後擺上去嘅話呢，咁就 zoom in 呢， 即 係睇個邊，睇個飛碟個邊同埋佢周圍嘅背景嗰、那個吻嗰、那個吻合程度有幾高。如果係臨時加上去嘅話呢，你會睇到一個好 sharp 嘅邊，好 sharp 嘅 edge。咁如果一個好 sharp 嘅 edge 呢，咁我哋就認為呢俾人加工上去機會好高。但如果係好 smooth 咁樣去過程嘅話呢，咁 zoom in 嗰個加上去機會會低。咁而家呢一個聲帶一樣咁做啦，我哋咧將佢咧就 zoom in， 因為咧根據我呢個記錄咧，就其實似乎咧就嗰段聲音就大約喺1:32.9嗰度開始出現嘅。咁於是咧我就將佢 zoom in。咁第一我先講過，我將佢增強咗17 dB 啦，咁然之後再 zoom in。咁 zoom in 之後咧，我就見到好明顯嘅咧，就係話未出現嗰段聲音之前咧，係嗰、那個就係個白噪音啦，嗰、那個嘅頻率咧係低嘅。所以呢嗰、那個波形出嚟呢見到呢就唔係好好深色嘅。 唔深色嘅原因咧，冇再疏啲嘅，因为频率系偏低嘅。咁但系到个声音一出现嘅时候咧，就见到咧嗰、那个颜色咧系真系深晒嘅。咁、深晒嘅原因系咩嘢？系因为佢嘅频率高咗，即系话喺嗰个过程里面咧，有一啲高频嘅声音就 superimpose 加咗落去个白噪音嗰度。咁白噪音我哋头先讲过啦，又系个海浪声啦，个海浪不断咁沙沙声，咁、个频率系唔高嘅。亦都我都讲过咧，海浪声嗰个白噪音咧系低频偏高，高频系偏低嘅。咁而 低频偏高， 低频佢系强啲嘅，高频咧系弱啲嘅， 偏低系 OK 系啦。咁但系呢、這个咁嘅叫声咧，我哋发现咧就佢嗰、那个频率系比较偏高嘅，咁所以咧、就会见到咧佢系深色咗、深色咗嘅意思之后佢咧即系震得紧要啲，嗰、那个声波系震得紧要啲。咁、然之后咧，我哋亦都睇到咧喺嗰个未有声音同埋有声音嗰个过中间个交接点咧，系睇唔到有任何嘅断位嘅。即系冇瑕疵嘅，咁、如果冇瑕疵嘅话咧，咁、应该咧就事后加上去机会咧就好低啦。当然啦，我哋唔排除有一啲好高手嘅电子技术、啊，就摆上去啦。咁但系如果正常嚟讲，如果就咁摆段声音喺外加段声音上去嘅话咧，就实会制造一个即系断裂口，咁就会有瑕疵啦。咁、但系咧呢一种做法咧， 即系如果佢加个差唔多，基本上实体有。 如果你 zoom in 嘅话，头先我先讲啦，譬如有将只飞碟加落个相度嘅时候咧，你会睇到只飞碟个边同埋个背景咧系一个好明显嘅。好 sharp 嘅嘅变化，等于一样啦。喺呢度嚟讲咧，个声音，如果我哋初初有个白噪音，而跟住突然间我哋事后加一段好短嘅声带上去，系有人嗌嘅话咧，咁呢段声带就同个原来白噪音系唔夹嘅，咁我哋会见到一个好明显嘅 edge。喺个波形嗰度，咁而家我睇到呢度咧系冇个 edge 喺度嘅，所以佢个 transition 咧系好滑嘅，好 smooth 嘅。咁虽然咧就我哋见到咧个频率系不断变化，即系由比较低频啲，突然间会高频，咁到个嗌完之后咧，就变翻正常白噪音个即系比较低频嗰个频率。当然呢个比较啫，其实白噪音本身个频率乜度都有噶啦。咁但系咧就呢个咁嘅做法咧，就只能够去证明。究竟有冇人事后用电子技术加落去条声带度啫？我哋唔能够排除咧，有人将嗰段声带喺录音室里面大、用个大喇叭重播，然之后再加一个即系普通嘅喇叭仔，就播嗰段怪声出嚟。然之后咧，再用一个新嘅麦克风咧录翻转头。嗱，咁呢个我哋就做唔到啦。 即系话你讲紧嗰个即系。由呢个声去嗰个声，咁即系其实呢个睇个表就系话你意思，嗰、那个女人唔系女人啦，即系嗰个尖叫声， 系 啊，唔好记得唔好分佢男女，嗰个尖叫声同时间亦都有嗰个海浪嘅 white noise 喺后边， 冇错，啱。 咁但系会唔会有可能佢用一啲电子仪器或者剪接工具，将 keep 住个海浪声？再将嗰个尖叫声系 overlap 咗喺上高，咁其实系咪都会睇到噶？ 睇到嘅，因为头先我讲啦，如果你就咁样 overlap 嘅话咧，你系会见到一啲 sharp 嘅 edge， 即系话突然间嗰个波形咧会突然间跳动嘅、即系突然间由即系本来你而家睇到个波形咧，其实咧系连续嘅，个波形系冇断到嘅。但系如果你就咁人手加一个声音上去嘅话咧，其实佢系会令到佢突然间有一个好大嘅我笑。edge 啦个边啦，就会突然间向上或者向下，咁于是咧你见到个咁样嘅明显嘅断裂位咧，咁于是我就认为咧呢个系有加工嘅机会好高， okay. 但系呢度咧就似乎冇啦，冇个加工嘅机会。 但系就即系正如你就讲，就如果嗰个人有心做，可能佢搵个好正嘅录音室啦，梗系唔系而家呢度咁样啦，即系净系即系有晒隔音棉嗰啲录音室，跟住就再两个声播出嚟， 系 同时间再录咧，咁就。check 唔到。 正如你去嗰啲嘅飞碟，你真系喺现场做只飞碟出嚟，你再攞个 camera 去拍，咁呢个就同你真系攞幅相用 Photoshop key 个飞碟上去系完全唔同嘅。 冇错，即系话直升机吊住只飞碟，佢就影嘅飞碟，咁就好难 啦， 发现佢系假啦。 系啦。 OK， 咁呢个就系成个呢、這个咁样嘅报告啦，咁就证明咗正话嗰件事啦。咁都唔係證明，即係起碼佢 排除咗用電子效果去做出嚟。 冇錯，冇錯。 嗱，咁譬如正常，即係趁蘇博士仲喺度啦，因為我知你跟住都趕時間。其實趁你喺度，我想問一問咧，咁正常譬如外國嗰啲嘅探靈或者係一啲研究靈魂學嘅靈異學嘅部隊啊，咁佢哋去做嘢，其實佢哋個儀器就未必會係拿住嗰個咁細個嘅 MP3 機去做噶嘛，係嘛？ 其实是咁嘅，录音呢 EVP 呢我哋都系基本上呢系依赖个即系数码录音机啦，即系 digital recorder。咁不过呢我哋会有多一个系统嘅、 嗯、 就个原因呢就因为呢就喺我即系我自己参与过嘅灵探呢就多数呢就是、做户内嘅即系室内嘅。 嗯。 不过返到嚟香港呢咁呢就同明义学会一起做嘅时候呢佢哋似乎鍾意做户外。咁、嗯、做户内呢就好好多嘅，户内就舒服啲啦，咁同埋咩都俾我哋控制到嘅。佢、 嗯、 哋通常呢成间屋交俾我哋嘅，六点钟交俾我哋就做第二日嘅六点钟，咁、嗯、一共系12个钟头，就俾我哋喺里面呢鍾意搞乜都得㗎啦，可以咁样。咁、嗯、我哋呢就会呢就做用一个系统。 咁嘅原因系因为香港啲屋细啊嘛， 同埋香港冇人愿意摆间屋 仔。冇错冇错冇错，系啊，个主人系会拎佢出去住酒店嘅、啊，或者佢走去朋友屋企住咁样，咁啊成间屋交佢俾我哋学会做嘢。咁、 嗯、 我哋就会摆一个叫火盆，即系英文叫 fire pot 嘅系统啦。咁、嗯、呢个火盆咧，基本上咧就系有八支咪嘅。咁、 嗯、 而八支咪，每一支咪咧嗰个电线嘅长度咧，起码都有30米以上嘅。咁即系话咧，基本上咧，如果喺外国嚟讲咧，个火盆嗰个录音机咧就会摆喺个大厅度，就已经可以咧就行运晒成间屋噶啦。嗰啲咪可以咧，一支咪就去到一间睡房、嗯，另外一支咪就去另外一睡房喺楼上，然之后一支咪就去呢个个厨房，一支咪就去饭厅咁样。咁咁多支咪嘅作用系做乜咧？咁样其实作用咧就系、是、我哋睇下有冇一啲喺户外嘅声音系传入嚟嘅，因为咧如果假设咧。有啲聲音係由户外，譬如話汽車經過，或者有響安，或者有其他外邊，譬如有啲動物行過聲音咧，就會有多過一支咪咧係會收到個聲音嘅。咁但係咧、哦，如果假設咧、okay. 我用八支咪一齊錄嘅時候咧，即係八個個聲道一齊睇聽嘅時候咧，如果假設喺某一支咪收到聲音，而其他咪收唔到嘅話咧，咁我好肯定咧呢一支咪收到嘅聲音咧就係一個所謂叫做 local， 即係喺嗰度發生嘅。咁、 嗯、 所以通常嚟讲呢就即係真係个主人话俾我哋听边间房係特别猛嘅咁啦，咁我哋就会喺个摆支咪。咁、嗯、但係火盆嗰个嘅清晰度唔高嘅、 嗯。 所以佢只不过係一个即係我哋做个背景嘅即係 cross check 啊嘅工具。咁我哋始终呢都係要靠一个即係 MPV 嘅即係数码嘅录音机。咁、嗯、我哋呢就其实呢嗰边呢就唔係乱咁买嘅、嗯。啊已经有学会好多学会呢已经做咗一系列嘅实验呢就搵到有一两只牌子嘅某一两只 model 係特别好用嘅。咁、 嗯、 多数嚟讲呢这个机呢就係本身已经有 USB 嘅插头。嗯即係佢自己部機入埋曬㗎啦，咁你用完之後咧，就咁插落電腦度，就可以成個 file 咧 download 落嚟啦，已經。 嗯。 咁亦都教埋我哋咧點樣去 set 嗰啲 setting， 因為個 setting 真得唔好咧，我哋頭先一開始已經講過啦，個經要教到要教大啦。咁、 嗯、 其實唔止仲係經嘅，仲有好多其他嘢都要教嘅。 嗯。 咁教譬如啲 filter 啦，譬如佢哋個聲音嘅 filter，、嗯、因為咧如果個 filter 教得唔好嘅時候咧，可能會有啲聲音係會冇咗。 嗯。 咁於是咧就我哋教曬呢啲咁嘅 setting 之後，咁然之後先錄嘅。 嗯。你嗰啲機係咪好貴一部？ 錄音機唔算貴。如果你講EVP 嘅設備咧，其實咧喺靈探嚟講咧，都係即係我諗係中下價嚟講。最 係 啦，唔算貴嘅， 唔 算 貴。 最貴咧應該係即係熱感，即係睇嗰個叫 thermal camera 啦，去睇嗰個熱像、熱成像，嗰個係最貴嘅。 嗯，嗰個未有係嘛？ 我相信仲有好远嘅距离，我哋离呢样嘢仲有一个好远嘅距离。 O K， 系啦。 咁正话就系讲紧嗰个叫火盆。咁我想问多一个小问题嘅，正话我即系有少少唔明。你意思系如果嗰支咪摆晒喺成间屋嘅每个角落， 系 如果出边举个例啊，有只红人喺出边喺度嗌咁样。嗯咁就 suppose 應該唔係一間房收到，係幾間房都會收到，係咪？ 冇錯， 即係如果大家都聽到嘅話，咁應該係幾個地方都會聽到啦，係咪？ 冇錯冇錯，會有幾支咪會同時收到聲音啦。 咁、 其實唔止嘅，即係外面聲音一個問題啦，即係譬如有車經過或者有動物經過啦、 嗯。 而第二個咧喺即係可能呢個係香港比較少機會有問題啦。喺外國因為多數咧美國咧多數都係用木屋啦。咁、木屋里面咧，佢有好多暖气啦，暖气喉啊。咁啲暖气喉咧，冬天嘅时候咧，佢系会有冷缩热胀嘅角度嘅 effect。咁令到咧间屋咧就会有啲怪声走出嚟嘅。所以喺外国咧，间屋咧到半夜有啲怪声咧，系完全唔出奇。 嗯， 啊，因为原因咧就系嗰啲屋本身会有冷缩热胀，佢个暖气同埋外面冻空气嘅时候。咁其实香港都有啲咁嘅情况噶，大家都成日听到啲波子声啦。甚至我做过一个顾问。 问咧，就喺即系将军澳区咧，一个即系大型嘅楼宇咧，就有啲好大嘅声音嘅。佢初以为系电梯嘅声音，其实根本就唔关事。咁啊，大声到咧系会任何人都嘈醒嘅。而佢唔系成间楼听到嘅，系某一两个单位特别听到嘅啫。 咩声系点样？ 我做完出嚟之后，只系证明到嗰个唔系电梯嘅声音。咁最后就怀疑咧系个屋。个楼宇咧冷缩热胀，因为佢一边咧太阳晒住，另外一边咧就冇太阳晒嘅，咁于是咧新楼咧嗰啲石屎啊钢筋咧未完全能够即系所谓即系 settle down， 咁于是咧佢就会有啲咁嘅声音走出嚟，咁初初谂过系风啦，但系风应该冇咁大，可以吹到有咁大声嘅，咁所以呢啲咁嘅怪声咧，如果我哋用火盆嘅话咧，都应该可以录低佢嘅，咁所以如果假设火盆收唔到，而呢个 MP3 收到。咁咧呢个咧 EVP 机会咧又高咗高多啦咁 样。嗱，正话咧就讲过啦，要问一啲 MP 问一啲 EVP 嘅问题啦，类似咩类型嘅问题？ 通常都系最简单、最直接你想知道嘅嘢，譬如好简单 有冇 喺度存在啦？你因咩事存在啦？留喺度几耐啦？因为其实要睇翻嗰个背景系啲咩原因，譬如好简单。如果个地方系一个战争嘅地方，即系譬如我哋讲紧可能摩星岭啊等等嘅地方，咁我哋可能会去设定一啲问题，哦，有冇一啲就系同战争有关嘅灵体喺度？譬如可能我举个例啊，即系你喺度嘅时候会唔会系你系英军啦、啊，定还是日军方面嘅灵体？我呢啲可能会问。咁但系咧，我想补充一样嘢咧，录 EVP 嘅过程入边咧，我哋一定会喺。开头嘅时候咧做少少嘢嘅，咁我唔知道阿 Albert 可能补充少少外国灵探团体佢哋会做嘅嘢，就系录 EVP 之前问问题之前咧，其实一定有一个好小嘅祷文嘅，呢个小嘅祷文咩话？一个 prayer， 即系一个祷文，即系祈祷系啦。咁呢个祈祷文咧就冇任何宗教色彩嘅，而系就话有冇灵体愿意去接受我哋呢一个嘅录音。是啦，希望你哋嘅即係在场嘅灵体可以为我哋提供一啲嘅声音，又或者提供一啲嘅回应。咁我哋然后先会再开始去问呢个问题。咁通常呢、这个就係希望可以即係如果我哋相信有灵体存在嘅时候，就係、是、一个打招呼嘅方法啦。咁然后就希望佢哋可以接受，即係正如你攞住个咪去搵一个明星，咁你都係希望你可以接受我哋访问，即係一样道理囉。 呢、这个喺美国都有嘅，即係好似头先你讲啦，係纯粹係礼貌性质。 係啦。 不过我想补充啲咁多呢，就係话喺问问题嘅过程呢，就大家即係听緊嘅听众呢，就唔好諗住好好玩。原因呢就係好闷嘅。个过程呢，因为你听唔到㗎，你听唔到回答㗎。而我哋个协议呢係讲到好清楚，就係你每问呢条问题呢，你要留返即係10秒、15秒甚至20秒嘅一个空档期，俾个俾个即係 EVP 去答你㗎。而呢、這个咁嘅过程呢係要讲緊成个钟头、甚至两个钟头可以最长去到。咁喺呢段过程里面呢，其实你好傻㗎，觉得自己喺度猛问问题，冇人答你，喺度猛等等等十几秒又再问第二条，一路不断咁样做。咁呢个过程呢，要同埋其他嘅组员呢，係要大家唔准出声嘅，个喺度听你讲。一个人可以讲嘢嘅啫，就其他人唔准讲嘢。所以如果大家睇啲灵探节目，见到啲人猛喺度倾偈嘅咧，就系、是、电即系、就是、做戏嘅啫，唔系即系唔系真嘅。咁呢、个要大家要留意翻呢个咁样嘅情况。 呢个都唔算最痛苦，最痛苦系录完之后再听翻超过一个钟头嘅。 冇错，嗰个真系痛苦。嗰、那个啊，眼瞓又唔系。 系啦， 系譬如你拍完嘢想睇翻，要睇翻成条。 即系譬如头先，如果我喺沙滩录嘅时候，你就听成个钟头海浪声不停。 哦，咁就辛苦，咁啊好鬼闷啊，咁样真系。 系啊，系好闷噶。 就唔惊啊！你哋现场去嘅时候都。 其实咧，好简单咧，就系、是、无知先会产生恐惧。当你唔知道啲鬼魂嘅力量嘅时候，你就好惊嘅鬼魂。如果你有研究过咧，其实根本咧咁耐以嚟咧，所谓嗰啲灵体咧，真系能够伤害到人类嘅个案系少之又少。通常啲人都系自己惊嘅、即系灵体咧，连拱喐只杯或者拱喐张纸咧，佢都冇咁嘅能力噶。所以咧，大家唔需要太过担心。即系如果当你即系遇到佢哋嘅时候咧，其实只不过系生物嘅一种，佢哋冇乜力量嘅，佢哋系有信息，但系佢哋冇能力嘅。 嗱，我哋做节目啦， 系 周不时都有少少咁样嘅经验，就系我哋录音，我哋唔戴 headphone 听系冇事嘅。但系戴 headphone 听嗰啲咧，就好有可能咧系会突然间听到有啲声喺背后。咁其实嗰啲属唔属于都系属于 EVP 之一嘅咧？定系嗰啲你会当系 我哋啲气场干扰啊。即好简单，而家你个电话侧边突然间电话通咗，虽然你教咗震音，但如果电话通咗，可能会有啲信号嘅干扰啊，会令到入到咪啊咁样。咁我如何证明到？正如正话，苏博士都开始讲咗啦。我去录音，我好有可能系录到一啲，即系呢个大气电波。 系 啱啱嗰对情侣喺度讲去边度睇戏，或者喺边度食饭，或者闹紧交，跟住那个女仔忍唔住喊啦，咁我咁啱 pick up 到佢喊声咁样，咁咪点咧？咁 其实就同你个听个你收翻嚟嗰个声音，或者你听个声音，究竟佢有冇一啲传达嘅信息俾你？嗱，正如好老实讲，如果你头先你话听到录，即系喺个 headset 入边听到人嗌交声，咁好坦白讲，呢个我就唔相信系一个 EVP， 又或者亦都唔相信一个灵体嘅声音。 嗯、 但系如果你喺个 headset 度好明显话，我叫陈大文，我就坐喺呢个录音室入边，即系听过一句咁嘅说话嘅时候咧，咁呢一句系 EVP 嘅可能性就好大，因为我头先正如头先所讲，我哋录 EVP 咧一定系问问题，佢答翻嚟回应我哋嗰个问题，嗰样嘢就叫 EVP。因为如果唔系嘅话，我录到任何喺电器，即系大气电波入边录到任何嘅声嘅话咧，其实嗰啲系完全。可能是完全冇一个嘅嗰啲叫做冇信息嘅，又或者冇一个我哋叫做 intention 嘅， 冇 intention 嘅一样嘢，冇、主体意识嘅一样嘢，咁嗰个系冇意思嘅。咁、但系如果我头先正如所讲，如果你喺个 headset 入边听到我叫陈大文，我喺一个录音室入边，佢话俾你听我嘅存在嘅话咧，咁呢一个系 EVP 嘅可能性会大啲。 有冇外国有冇试过啲类似咁样咁真实？即系你。你中意食乜嘢啊？突然间有人答你鸡髀咁，有冇真系有冇啲咁实在嘅答案啊？样嘅咧？ 嗱，我哋学会入边有另外一位专家，就系、是、美国嘅一位灵探员阿 Patty 啦。咁佢手头上就有好多唔同嘅 EVP 嘅。咁你一间大家如果有听众有兴趣，可以翻上 forum 度听翻一啲我哋 select 俾你哋听嘅一啲 EVP， 你会听到有人即系喺佢对答入边，譬如听到讲 help me 啊，又或者我其实喺边个位置啊，又或者你执好晒嘢。味啊！呢啲嘅信息咧，其实系有意思嘅，系啦，即系佢录翻嚟呢句嘅意思，有一啲系好清晰嘅，即系可能你会听到成个字，有啲就咁样，但系你会听到个音系近似嗰个 sentence 嘅。咁呢啲嘅 EVP 咧，就会系可，即系我哋会觉得系有意义 ，rather 定系一啲我哋完全可能喺个地方，你突然间录到有人喺度唱歌，咁可能唱歌嗰个系收到某个卡拉 OK 嘅一啲嘅声音唔奇啊。 咁但系譬如正话长洲嗰个咁个访问嘅时候，咁佢个意义咪变咗唔系咁大咧？系咪咧？ 嗱，其实嗰个意义你好明显嗰个问题就问有冇灵体困咗喺嚿石头入边？嗱，点解会问呢个问题咧？其实亦都系有 background 嘅，就是、我哋觉得嗰嚿石头咧系唔正常嘅。点解唔正常咧？就系、是、一般我哋见到，譬如喺街边我哋见到南无阿弥陀佛一句嘅圣号，我哋叫佛号嘅一个嘅石头咧，就通常系一啲交通意外嘅黑点，或者有意外发生嘅地方，就会有南无阿弥陀佛。因为南无阿弥陀佛嘅意思系一句完整嘅句子嚟嘅，阿弥陀佛就系个佛嘅名啦，南无就系改皈依或者归顺咁嘅意思啦。咁、但系你唔会见到咧一个地方咧，净系有个石头写住阿弥陀佛。更加即系阿弥陀佛会有咁可能咧，你净系写个佛号喺个石头上面。咁但系更加少嘅机会咧，你系会见到阿弥同陀佛两个石头系斩开，然后前后摆嘅。 哦， 系啦。咁而我哋见到呢一个咁嘅情况，我哋系佛教，即系我本身系佛教徒啦，我见到就会觉得好奇怪嘅一件事。再加上咧，喺阿弥嗰嚿石头嘅前边系有嚿香炉嘅。咁我哋就会觉得呢个石头即系唔会系一个 有啲用啊， 系啦，唔会系装饰啦，至少我觉得。咁而亦都现场有朋友觉得系有灵体系喺嗰度受控制住嘅。咁所以我哋就问呢一个问题，而得出嚟嘅叫声咧。某程度上咧，系回应紧嗰个问题嘅，系啦。因为如果系一啲嘅场地叫声，佢可能一次就完噶啦，又或者一啲收到一啲完全唔相关嘅一啲信息。咁但系同类嘅声音出现咗两次喺呢一个嘅采录嘅过程入边咧，咁呢一个某程度系反映紧，会即系大家听众去思考系咪回应紧我哋个问题啊？系啦。而大家，我相信如果头先够胆听呢个 EVP 嘅听众，都会听到。即系你听完之后都会有个特别嘅感觉嘅，而呢个感觉系咪回应到个问题咧？咁大家听众亦都可以试下话。 我先想补充少少啦，头先啊 Kiro 一开始讲过啦，就係话其实我哋唔系纯粹靠 EVP 嘅 ,EVP 只系其中一种方法，不过呢个亦都系最前卫嘅，即系最早呢做零探嘅时候呢都会用 EVP。咁其实我哋有第二个呢亦都系好有用嘅机器啦，就叫 K2 Meter。咁 K2 Meter 呢就系一个电录记录电磁场嘅。 即系系咪叫 EMF 啊？ 可以冇错咧，叫 EMF 啦，冇错啦。咁佢哋 meter 咧叫 K2 啦。咁 K2 咧就有两种嘅，有啲咧就行针嘅，有一个针化法行，有啲咧就有几粒 LED。咁当有灵体出现嘅时候咧，佢就会着灯咁样。咁其实佢唔系真系度灵体嘅，佢系度个电磁场嘅改变。咁因为咧外国咧好多喺美国咧好多嘅后会团体咧就嘅经验就话，逢亲嗰个灵体出现嘅时候咧，都会有机会干扰到当时嘅电磁场嘅强度嘅。咁所以咧，如果我哋系读 EVP， 而同时喺个MPV 机隔篱有个 K2 meter 又着灯嘅话，而俾我哋 video 影到嘅话咧，计翻个时间咧，咁呢个咧就系 EVP 嘅机会非常非常高啦。 因为我再补充多少少资料啦。嗱喺科学仪器上面咧，我相信第时如果再有机会喺粤网台呢度可以分享关于一啲科即系零碳科技上面咧，就会有好多，譬如头先讲嘅 K2 meter 啦，亦都会有一啲讲度量度温度、湿度啦。咁其实呢一扎嘅仪器全部都系去 detect 一啲叫物理量嘅变化嘅。咁而中如果一个地方同时间所有物理量现象都有突然间有个奇怪嘅转变，再加上录埋声、录埋影嘅话咧，咁呢一个嘅 findings 就系好伟大嘅一个 findings， 好强好强， 系好强嘅 findings。咁因为咧，我哋相信咧，如果你相信有灵体有意识嘅话咧，灵体亦都有能力去改变一啲，即系佢嘅出现有可能系不经意地去改变呢啲物理量变化，又或者有一啲嘅灵体，如果你相信佢有咁嘅能力去干扰一啲物理量变化嘅话咧，咁其实咧，同一时间我哋应该系用唔同嘅仪器去收集嗰个物理量变化，再加上录音同录影。好啦，呢个咧系西方好，我相信阿 Albert 应该可以补充啊，呢个系一个西方好重视嘅一个方法嚟噶， 创新嘅方法。 但系咧呢、這个亦都有佢嘅缺点喺度嘅，呢、這个缺点。就是我搜集一堆数据回来，那又有什么意义呢？即是我搜集到 OK， 同一时间我听到发声，又有物理，又有这个的温度变化，又有磁场变化。所以呢在西方其实也都有另外一套的系统，而我们香港也都有另外一套系统呢，就是讲的通灵的方法了。就是怎样去将这两样东西收集回来的答案，然后可以找到一个关联性。这个关联性找到出来的时候呢，其实去解释那个物理量现象变化，又或者录音录影出来的一些特别的情况呢，那个的可解释的范围，又或者可以了解的范围，深度会更加深。 我趁我休息时间之前呢，就再问多少少苏博士，正话我们一个探灵团在美国去录完 EVP 之后，咁跟住点啊 ？Pit 噶啦， 头先我其实唔止噶，我哋就系有火盆啦，咁另外咧，我哋都会做呢个温度嘅量度啦。咁温度量度分两种啦，一种咧就系逐点度嘅，另外一种咧就系用嗰个 thermal camera 啦 ，thermal camera 嚟咁样嚟 去睇 去量度。咁咧就同埋亦都会用个 EMF， 头先讲过 EMF。咁但系所有呢啲嘢咧，有个好重要嘅信息咧，就是我哋一定要有一个即系 video 记低佢，因为咧其实最后咧我哋要用个时间啊，所以叫 synchronization， 即系两所有呢啲咁嘅现象要夹得埋个时间先至叫真嘅。如果唔系咧，到时我根本都唔知道几时发生，即系话要头先 Kiro 讲就话，同时录到声音有 EVP，又睇到个 K2 meter 化，又见到有温度改变，又见到湿度改变，咁嘅话咧。就機會咧就好高啦，冇錯啦，冇錯啦，咁樣咁翻到嚟之後，我哋會做一個即係統一嘅調查咁樣。 咁咧當啦嚇，當個舉例係你真係去做咗個咁嘅實驗啦，真係有齊曬呢啲資料數據，亦都錄到啦。咁跟住對於一個探靈學會一個學會，或者係舉個例，對於如果靈異學會咁樣，咁點咧？咁我證明到你屋企有好有可能有靈體啦。咁点呢跟住点样呢 呢、這个就要做下一步嘅情况啦。因为呢我剛才正如我哋所讲，我哋收集一堆数据呀，即係收集一啲物理记录其实冇意义㗎。 即系你就算话俾我听，每一个地同一个地方好奇怪，零零舍舍喺你间屋嘅厕所，你嗰个电磁场又特别高，跟住人哋你嗰个湿度又特别高，温度又特别低。 即系好简单，而家你睇打俾你啦。 冇意义噶， 系啊 ，Kyo， 阿忍者，我屋企好似有灵体骚扰，你嚟睇下。 系， 咁你睇完，跟住你就答佢，系啊。 嗱，我只会咁讲，如果系你头先讲个 case， 有位听众真系需要我哋去量度嘅话，我就会客观地话俾你听，有呢啲情况出现。而呢啲情况出现咧，喺科学上面嚟讲，点即系温度会高，温度点解会高咗或者低咗？温度会高咗，即系能量多咗啦。你温度高低咗，即系有人有一啲原因令到个能量低咗。咁呢一个情况，我会客观地去话俾你听呢啲嘅情况变化。但系点解呢？会唔会系因为你个冷气机对正嗰个位吹住啊？或者我哋就要现场睇啦。睇完都排除晒呢啲客观因素之后呢，我头先所讲啦，我哋一定要根据翻你，既然系研究灵体，我哋就一定要有通灵嘅一啲嘅方法去问究竟点解会喺度啊？点解会有咁嘅情况啊？等等。再如果我哋根据科学嘅研究同埋呢个通灵嘅方法，都觉得个表象似系嗰度有灵体嘅时候，我先会话俾你听，嗰度有可能有灵体存在。 嗯，咁喺美国咧，通常嚟讲，最后嘅结论或者个 recommendation 啦，都系叫佢搬走。 嗯， 啊，即系捉鬼，叫佢搬走。捉鬼咧，其实咧呢、這个唔喺我喺以我参加嘅喺美国嘅学会咧， 就唔捉， 就我哋唔会捉嘅，即系佢认为鬼系捉唔到嘅。 嗯， 啊，咁当然有啲宗教团体话可以捉啦，但系喺学会嘅眼中咧、就如果你真系受唔到嘅话，搬走。 嗱、，over 少少先啦，因为我知跟住下一 part 啊，苏博士要走，但我都有一个问题好想问咗先。over 咗呢 part 都唔紧要啦。会唔会有可能一个？因为我知道先前咧，我哋做过一啲资料调查，或者苏博士同我解释咗，咪后都话，做一个咁样嘅探灵，其实需要分开两 team 人，一 team 就叫做。 Tech team 系啦，即系就技术性嘅一 team 咧，就叫 psychic team 咁样嘅，咁就系即系嗰班就比较系即系通灵化一啲、我又唔想 即 系 简单啲 化啲， 简单啲嚟讲，你去掘一个化石，你都一定有技术嘅人员去讲嗰个发掘嘅 technology， 又或者真系去做发掘嗰个过程。咁、但系攞咗个化石之后，你都要一定要揾一啲考古学家，又或者揾一啲生物学家去分析嗰个化石。咁所以就係呢兩，如果簡單啲嚟講就係咁樣去分類。 但兩隊會唔會係互相影響到呢？ 唔會嘅，唔會嘅，係其實通常嚟講係 psychic team 行先嘅、psychic team 先去了解咗個尺嗰個地方，咁然之後咧就到 tech team 去，咁而去嘅時候咧，我哋喺美國咧就居係由一個即係我哋副主席咧負責去 coordinate 嘅，咁佢係唔會話俾我哋聽邊幾時係 tech team 去，幾時 psychic team 去嘅，咁、而做完翻之後咧係各個 team 各自自己做報告，交俾我哋副主席，由佢負責將佢夾埋佢，然之後先公布嘅。所以咧基本上喺個過程裡面咧 ，tech team 係唔知道 psychic team 做過乜嘢 ，psychic team 亦都唔知道 tech team 做過乜嘢， 亦都唔知嗰間屋有咩故事啊咁樣。 知，因為我哋每一次。去到嘅时候咧，我都话六点钟交屋啦。咁嗰个屋主咧就会同我哋讲一大轮嘢嘅，即系话俾你听啊，边度系最猛啊，边度成有声啊，边度会有啲咩怪嘅嘣嘣嘣声啊咁样，即系佢会讲好多嘢俾我哋听嘅。咁我哋会将，因为你唔知道呢啲资料之后咧，你可能摆错位嘅，嗰啲仪器摆错位，咁、所以咧变咗一定要知。但系咧就屋主会讲两次，一次讲俾个psychic team 听，一次就讲俾 tech team 听。咁变咗我哋做嘢嘅时候咧系独立去做嘅。 OK， 好啦，嗱，我哋。先就多谢咗阿苏廷拔博士啦， 系、多谢，多谢邀请 啦。我知道你好忙都抽空上嚟啦，咁、我哋先送走咗苏博士先，下一次翻嚟咧就我同忍者继续讲下呢个 EVP 或者其他现象嘅嘢。 好， 转头翻嚟。好啦，翻到嚟第三 part 呢个 MJ 十三，差啲讲错，差啲讲错咗个名添，系啦，差啲讲错咗个名添。翻到嚟 MJ 十三啊，咁啊，而家坐到剩翻阿忍者喺度啦。 系， 嗱，正话就即系都略，即系都好清楚详细都讲咗 EVP 啦，系乜嘢啦，有啲咩点样去分析佢啦，各样啦咁。咁但系咧，我就知道，譬如我先前都有参加你哋一啲活动咧，都有听过就系话。可能个 EVP 系即系个收音，即系个 MP3 录音机系录唔到声音。 但係呢就可能用 video， 因為你同時間都會用 video 㗎嘛。嗱呢個兩個問題嚟，點解我哋同時間已經有收音亦都要有 video 去錄影呢？同埋如果我淨係收音，淨係個收音機又收唔到聲嘅，即係錄音機錄唔到聲嘅，但係個 video 而又錄到聲嘅，咁又點樣去睇呢？ 首先我哋要知即係講多少少 EVP 點嚟嘅先。如果你話有一頭先都講咗啦，如果你喺現場聽到聲，而你喺即係你又錄到聲嘅話呢，這個我哋未必稱佢做 EVP 嘅。因為如果有一個人大家都即係五個人喺現場都聽到同一把叫聲嘅，又或者三個人聽到叫聲，兩個人聽到叫聲，這個係你已經自己都已經聽得到，這個好明顯就是外在來的一個聲音。而 EVP 一個更加準確的一個的定義呢，就是那把聲是直接落咗去嗰個儀器入面，即是直接落咗去柄帶，又或者落咗去 MPV 個 recorder 嗰個入面，就不是在出面把聲走入去，而佢直接影響到佢入面嗰個的 data， 又或者佢直接影響到嗰個帶佢本身。咁所以變咗呢，EVP 嘅定義就係咁樣。咁點解我哋要擺一個 MPV 機去錄錄音嘅同時同時間錄影呢？所以第一樣嘢我哋客觀上面嚟講呢，這個就係更加提高嗰個錄音又或者錄影嗰個嘅可信性。因為點解呢？如果就算剛才Albert 都講咗啦，我哋可以用一啲嘅電腦嘅 software 去判斷究竟有冇人為加工喺條聲帶上面，但係我哋唔可以用相同嘅技術去否定有人為嘅。譬如好簡單，我重新再錄過段聲，咁如果我喺現場你唔搵個 video 去對住我，我攞住個 MPV 機去錄，但係如果出嚟把聲係錄到嗌聲叫聲嘅，咁我唔可以用科學嘅方法去排除咗我現場有個人錄音嘅同時叫一聲㗎。因為呢一個你喺分析嗰個電即係嗰個聲波上面嚟講都係一樣嘅。咁變咗我哋弄咗個 video 嘅時候呢，同時間就可以增強到我哋錄出嚟嗰個聲音嘅可信性。即係話如果我錄到個 MPV， 我淨係得個 MPV 有聲，但係我 video 錄出嚟係錄唔到任何聲嘅話呢，咁呢一個嘅可信性就會高啦。咁而第二樣嘢就話，如果我相反我喺個 MPV 錄唔到聲，但係我 video 錄到聲呢，咁呢一個呢亦都係一個證明直接干擾咗嗰個嘅嗰、那個 recording 嗰個 device 入面嗰個嘅 data， 又或者個柄帶，咁呢一個嘅可信性就會高啦。 咁但係如果同時間兩個都錄到聲呢，咁就可信性就低咗啦。 如果两样嘢同时间录到声，但系现场嘅人系录唔到声，因为其实现场嘅人呢，如果你睇 video 呢，你系睇到佢反应嘅。即系话如果现场嘅人系完全冇反应，好似完全听唔到任何特别嘅声嘅时候，而我哋又去问返当晚嘅调查员系完全冇声听到嘅话，而呢一两样而video 同埋呢一个嘅MPV 同时间录到声嘅话呢，咁呢一段声音都系值得研究嘅。是啦，但是如果现场的人你很明显看个 video 都见到，哦，在个声音来那下是有反应的话呢，那这个亦都是亦都有反应的话，即是证明这个声呢其实在现场存在的。那这个 EVP 和这个 MPV， 即是那个的录影的声我们可以去研究，那但是这个呢我就不将它定落这个的直接干扰这个device 那个范畴里面，而是在现场收录到一些声回来了。 是啦。咁我又想問多一個問題啦，因為正話呢即係咪後啦，我哋休息時間呢就睇咗你其實先前第一段個聲呢就係、是、錄到啦，錄到聲但係就冇錄到 video 㗎嘛。咁所以呢你哋之後呢就再即係再去多一次現場啦，咁就嘗試再去，今次就帶齊曬架生啦，有 video 啦，有 MP3 即係有錄音啦，咁樣兩樣一齊去做啦。咁正話現場喺個 video 嗰度呢是听到真是录到有人笑的声音啦。 嗱 ,video 啦，我补充少少啊，我哋录 MPV， 当初录 MPV， 即是大家在第一节听到那把声呢，同我哋在 video， 今次第二次去录 video， 是觉得有奇怪的声，那个的地方是不同的，是两个不同的地方来的。反而我哋今次再去同一個地方去錄 MPV 同埋 video 呢，因為我哋未有長時間去分析嗰段聲同 video， 咁所以呢就未有特別嘅 final。咁但係呢 就有一个很明显的声是在第二个地方，就是我们去到观音庙门口，我们同其实在那里录一些 intro 的时候呢、即是我们的干事啊会我们的干事在讲的介绍一个地方的时候呢，突然间在个 video 入面呢是听到一些声的。咁呢嗰啲声呢就好像几个女仔在度笑啊嘅声音。 对 啦。咁、那个声音同埋呢是好近嘅、即是你听个 video 你会觉得喺我哋好近嘅。 喺后面。 对啦。咁但是其实呢我哋嗰个地方附近呢我哋见唔到有其他人。但是我唔排除呢是喺更加远嘅地方有人叫叫返嚟咁听到。咁呢个声呢就头先亦都补充一句啦。如果普通嘅EVP 呢 suppose 在现场是听不到任何声音的。但是这个呢我看回个 video 呢，我们的其中一位干事 Chris 呢他是有反应的。即是说那个声在现场他是听得到的。如果他在现场听得到的时候呢在那一刻呢我们问回当时的其他干事或者参与者是听不到，只是得他一个人听得到啦。究竟那个是真的外在来的一种声音，定还是灵体的声音，定还是其他奇特的声音，我们所以单凭这个 video 呢我们没办法去判断。咁再基于我们学会本身，我们学会未经过一个程度的证实，我们不会去觉得是一个特别的 findings。咁所以变咗这个可以给大家做参考。咁但是这一段的声音呢我们就会再尝试将那个的声音和 video 分开，抽回段声音出来，然后再用 AudioCity 去看回究竟那个声音有没有特别的地方。这个呢我们会之后再做，以后再可能日后有机会再汇报给听众听。 但是当时他们讲话的情况就没有用过 MP3 录低的。 其实有的，但是我们未有时间去高呼那个的声带。 如果那个录音是没有这个声音 呢，那就很奇怪了，那就很特别了。 因为 suppose 你的 DV 应该录到Chris 听到 的声 音， suppose 那个录音机是应该录到的嘛。 是啦。如果他录不到的话呢那就奇怪。但是我一定要找回究竟有没有那段录音。即是有没有那段时间我们另一位干事做负责录，即是收录的那位干事有没有录到 MPV。如果有的话呢我们听到是没有的声音的话呢，那就会比较特别的一个反应。 其实先前呢同你通过一个电话啦，咁正话亦都苏博士都讲过，咁佢就话以前最早期录音呢就用录音带去录㗎啦，就唔係用电子嘅去录啦，用录音带去录嘅。咁我早排同你通过电话啦，咁你都话其实跟住落嚟都会尝试用一啲即旧式嘅录音带去录、去做呢个 EVP 嘅实验咁样。咁个原因点解会翻翻去再倒翻转头翻 old school 咁样嘅方法？ 首先我讲讲依家 MPV 机有啲咩嘅弊病啦。咁其实呢家 MPV 机咧，因为要有分到 analog 同埋 stereo 嘅，咁佢系会自动转嘅，即系喺你嘅录音个过程入边。咁详细嘅即系太技术性嘅话咧，大家可以上网揾翻，其实好容易揾翻 stereo 同 analog 中间嗰个转变会带嚟啲咩影响。咁喺段声上边咧，其实某程度上系可以影响到段声嘅。咁又再加上你电子出嚟嘅嘢呢，你做假係比较方便 嘅。咁係。 係啦。咁变咗呢即係等于你做咗一幅电子相同你用一个菲林影出嚟嘅相，你做假嘅方便程度係当然呢个数码相机出嚟嘅容易啦。咁所以变咗呢我哋点解会用返 old school 嘅录音带呢，第一 old school 嘅录音带做假比较难。第二佢冇咗 analog 同 stereo 嗰个嘅影响。而第三呢就是它本身呢，你如果你大家还记得那时候你就算买饼吉的录音带回去家播呢，你都会听到你都会听到这些声音。其实这些就是 white noise， 即是说如果你用普通的录音带去录 EVP 的话呢，其实它本身已经是 white noise 的了。就算你有一个很静的地方呢，它不多不少饼带入面都一定有 white noise 的。所以变成基于为什么我们补充多一点，为什么会white noise嘅有 white noise 嘅情况，即係讲緊白噪音嘅情况之下，录 EVP 嗰个成数会比较高啲呢，就因为当初第一次发即係第一次发现 EVP 呢样嘢嘅时候呢，其实灵体嗰把即係佢哋相信係灵异嘅声音嗰把声呢，其实係比较接近 white noise 嗰个嘅部分嘅。咁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记得其实早几年有部戏呢 white noise 呢，係啦，就係 white noise 嘅。咁你会见到其实我哋亦都係希望，我哋如果唔需要去用钱去买一个 white noise 嘅 projector， 我哋只需要用一柄带，其实就已经有 white noise 㗎啦。咁变咗就会方便我哋去 analyze 嗰段声音。 嗱，可能有啲听众咧，即系呢个我分享少少啦。可能有啲听众都会话：喂，你嘅啲 white noise， 或者可能听众上网啦，或者阵间去我哋 forum 咧，都会听到有一啲我哋嘅录咗嘅 EVP 嘅 reference 俾大家听啦。咁你嗰啲听众可能就会觉得系喂，会唔会系嗰啲杂音咋？或者似唔似系咁啱佢有啲沙沙声嘅杂音？我放大縮細咗之後出咗嚟，你似係有人講嘢，有人答你問題啊咁樣。咁但係其實好多時錄出嚟嘅係好明顯嘅，係咪？ 嗱，反而相反，大部分係唔明顯嘅。 哦，相反，大部分唔明顯嘅。 係唔明顯嘅。咁點樣去嗱？頭先點解我哋會話去問問題？嗱，如果你擺部錄音機，你擺部喺度錄一個鐘頭。你唔讲嘢嘅，你收到任何一个声，你其实都唔可信嘅，因为你都唔知道嗰个系杂声啊，定还是系收到其他电，即系电子干扰啊，各样嗰啲嘢。但系如果你系一问，佢即刻答你， 有 respond 嘅。 一问佢即刻答你，你点样喺 logic 上边，你都会觉得嗰样嘢系 reply to 你嗰个问题。而嗱，好简单，如果我问一个问题，你隔两秒钟答我。同你十分钟之后先俾个声我，咁其实嗰个嘅即系你喺个 logic 上面， 你 第一个声， 就系 response 紧你嗰个嘅问题。 嗯， 如果同一时间呢一个 pattern， 你喺问几次问题入边都同样发生嘅。 嗯， 譬如我记得当初喺摩星岭录嗰段嘅 EVP 嘅时候咧，佢亦都系同一个问题问咗几次。而佢喺第我冇记错嘅话系 第二次 同第四次系有个咁嘅 pattern， 即系问问题嗰、那个嘅问题同个答案个距离， 个时间距离 系啦，时间距离系差唔多嘅，包括你听呢个嘅沙滩上边嗰个嘅 EVP， 亦都系问完问题冇几耐，听到第一次声，而第四次嘅时候问同样嘅问题，又系隔冇耐嘅时间咧，又会听翻嗰次声。咁其实呢个 pattern 系大家可以睇得到嘅。系啦，咁呢、這个再加上如果有啲嘅 EVP 系好 clear 一句 message， 譬如大家一阵可以喺 forum 度听到一啲英文字嘅，咁呢啲嘅 EVP 就更加难以解释啦。咁但系如果你话一般听到，即系好似我哋俗称鬼食嚟嘅一啲嘅声音嘅时候咧，咁嗰啲你会觉得好唔同噶。嗱，如果你将个 white noise 放大咗，你 suppose 个 white noise 个声音应该系 stable 噶嘛，应该系 steady 嘅一个声音。但系突然间，譬如我哋喺摩星岭，点解就算听唔到一个好明确嘅字，或者一个句子，但系我哋会咁 pay attention 去 to 嗰个 MPV 咧，就因为嗰个 EVP 佢喺个 white noise 嘅。佢喺个 white noise 嘅一个嘅 frequency 上面，你会见到一个好明显嘅 上落 咁样嘅一个声音嘅转变嘅时候，咁呢一个就系我哋值得去 pay attention 嘅。 就唔系净系单单话净系听到佢有少少变更， 唔会， 而系佢真系答得你系真系似系答紧你问题啦，白啲讲 系啦， 系嘛，即系只系你问完跟住我答你，而唔一定要需要听到嘅。 系啦，嗱，其实阿卓飞你带咗一个好好嘅问题出嚟，就系话。你点去判断佢嗰个系一个 EVP 一个答案，定还是一啲杂声咧？冇错，呢个的而且确系有问题嘅。呢、這个喺无论香港又好，外国又好，都面临紧一个问题，就系、是、你究竟录嗰个嘢，你录到句嘢，除非你真系好录到个录到句你好妈三个字好清楚嘅。咁你不、即系你冇得去 criticize 啦。咁但系如果大部分都系讲紧鬼食泥嘅声，又或者啲唔清楚嘅 message 嘅时候，你点样去 interpret 嗰个 message 究竟讲紧啲咩咧？其实呢一个 靠估嘅啫， 100%嗱，你唔可以话即系估呢个 terms， 唔估呢个 terms。 嗱，譬如嗱，我举个例啊，譬如话 你直觉觉得系啲乜嘢？ 系啦，即系举个例，我有把声可能系类似咁样，就系、是、好似啲人揞住个嘴咁啊，我嗰份咁 系啦。 咁你可能系估 你食咗饭未？你瞓醒未？啊，你起咗身未 ？Whatever 呢啲嘅，我净系因为净系听到 你，或者听到你走得未？咁样 系啦，系啦，系啦， 即系唔同噶嘛，即系你，但系各个人听嘅唔同噶嘛。 系啦，呢、這个咧就牵涉到头先我哋一路讲咧，都系讲紧 EVP 嘅收录 ，EVP 嘅结果。但我哋系未讲 EVP 嘅分析嘅， 唔系，但系咁、啊，如果嗰句说话系你走得未，同你食咗饭未， 是可以直接影响咗你个 EVP 是有冇意义嘅回答㗎喎、哦。 係啦。 即係如果我录到咁啱录到隔离屋Maggie 同佢个男朋友John 嘅对话，就係佢问佢你食咗饭未。咁咁啱你问咗个问题，嗰下收到佢嗰个电话嘅时候，你咪觉得即係如果你嘅 target 系你嘅患或者你听到嘅时候，你嘅 assume 佢问你走得未呀咁。同佢你食咗饭未呀咁。实际上可能是两样嘢嚟，一样嘅回答、可能是你可能could be收到其他嘅声音、但另一个回答可能就是佢回应紧你嘅问题 嗱，呢一个咧就系 EVP， 我头先都讲啦 ，EVP 第三个部分好重要嘅部分就系 EVP 嘅分析。嗱、过往咧好坦白讲，无论喺外国都好啦，就系、你头先咁讲，喂，你觉得系啲乜嘢？就是啲乜嘢啦，即係你听到有啲乜嘢，即係譬如A 零探员听到话你食咗饭未，佢就寫呢个 report， 就係呢句句子就係你食咗饭未。咁我哋自己学会呢，近期因为要准备做一啲 EVP 嘅研究啦，我哋觉得呢样嘢唔够嘅，因为喂 A 有 A 嘅讲法， B 有 B 嘅讲法，正如讲你讲 A 同 B 如果得出嚟嘅结果係唔同，就好影响到究竟呢个係 EVP 係回应緊呢个问题啊。譬如你问你係男定女，佢答咗你今日食咗饭未，咁好明显呢个就唔係 interact 九唔搭八啦， 係啦，九唔搭八啦。咁我亦都唔排除是有九唔搭八嘅情况嘅。 係 啦，因为佢唔想答你，佢可能求其讲一句嘢令到你觉得佢知道，令到佢你知道佢喺度，呢个可能性亦都有。嗱，即係我哋做科学研究一定去排除晒所有可能性之余，亦都唔可以排除有可能性嘅存在。OK， 咁我哋点样去分析呢啲嘢呢？之前其实一路都冇人做过㗎。冇人諗过点样去做㗎。好啦，我哋香港灵异学会呢，依家就要去做一样嘢。就话点样可以透过一啲客观嘅方法去判断呢一段嘅 EVP 系究竟录到啲咩声翻嚟咧？其中一个做法咧就系一个叫 blind test 嘅做法。就话我俾一段声，我哋在座三个人咁先算啦。我俾一段声，在座三个人听，究竟你听完之后，佢听完之后，我听完之后，写出嚟嘅答案系有冇共通性，或者有共通嘅地方咧？如果譬如三个我哋写完出嚟都写到你同未呢两个字，三个都写到啦，咁你同未呢三个字嘅呢两个字嘅可能性就好大咯。好啦，再扩大啲个 base， 如果我搵20个人去听，我搵50个人去听，而得返嚟嘅答案有 80% 系讲同一句说话或者同一个意义嘅说话嘅时候呢，咁呢一个嘅可信性就会大啲啦。即系呢一个这个句子在普遍人听回来的 message， 因为很坦白说，我讲白一点，任何一个 EVP 又或者任何一个信息，其实都是给你知道它的信息是什么。是 啊， 是不是？ 是啊。 那如果你大部分的人都是接收到这个信息， suppose 这个信息就是那样的。你可不可以这样 说？可以。 是啦、啊。那但是这个都不够的。我自己都觉得不够客观的。好啦，那我们就会有另外一些的方法啦。譬如另外一些方法是什么呢？会唔会我哋得草，例如我哋咗50个人去听完佢 EVP 之后，再问翻，即系攞到我譬如 A， 原来你食咗饭未系50%嘅人都觉得系你食咗饭未呢一句句子嘅。好啦，咁我哋就会用一啲嘅方法去考证，譬如可唔可以用 dowsing rod 去做咧？Yes or no 嘅啫。系咪？咁譬如再夸张啲，我哋依家研究紧嘅就系其他通灵嘅工具，可唔可以答到你呢个问题咧？而最近可以答到你呢句通灵嘅问题，喺坊间你觉得有啲咩嘅媒介可以答到你一个 EVP 讲啲咧？就系碟仙咯。咁所以证明我正如我哋依家亦都同一时间去研究紧碟仙呢一个媒介系咪可行嘅？如果碟仙呢个媒介系可行嘅话咧，佢系我相信佢系唯一一个工具可以话俾你听 EVP 讲紧啲乜嘢。 嗱，我要拆开两个问题先。你第一个问题，譬如你举个例，你分俾50个人听，其实你会唔会俾佢哋知道究竟你问咗咩问题先？ 唔需要知， 唔需要知。总之净系俾佢听嗰个声， 净系俾佢听嗰个声， 跟住睇佢哋自己嘅回答。系咯，因为点解我会咁问呢？同样你听到呜呜咁样， 系啦。 咁如果你知道个问题系问你叫咩名，咁啲人就会当我听到佢答 Jason。 系啦， 但系如果我唔知道个问题，可能会有人听到佢答黐线。 嗱，点嗱？但系如果你同一个问题，你亦都可以咁谂。但系如果你话你俾佢知道你个问题系问佢叫咩名嘅话，如果你头先嗰两下咧，我可以 interpret 系 Robin。 即系你亦都嗱框死佢嘅， 因为你 interpret 咗系一个答案，系一个名嘅答案。 但系你框死咗佢一个问题，有好处有唔好处。你做法有两种，一种做法就系完全唔俾佢知道个讲紧啲乜嘢。咁但系佢嗱，呢、這个就牵涉到你嗰个直觉去答翻你嗰个问题，即系或者去演绎嗰个问题嘅方法。你亦都可以好天马行空，就系话咁。但系呢一个问题就同我哋讲紧接收 message 嗰样嘢系啲咩唔同啦。如果我问嗰个问题，我系希望对方回应翻我嗰个问题， 嗯， 系要俾相关嘅 message 我哋嘅时候咧、 嗯， 其实我要去听呢样嘢嘅时候，我都一定要知道我系收紧啲咩 message 翻嚟噶嘛。 嗯， 嗱呢个大家可以值得去讨论嘅一样嘢、 嗯。 如果我唔知道，我系希望得到佢嘅姓名嗰个 message 翻嚟， 嗯， 我系唔会收到嗰个 message 翻嚟， 嗯。 你可唔可以咁？可唔可以咁样去？ 可以， 去一个去谂法。 可以，只不过我个睇法就系话，咁如果我已经预咗佢系答我一个佢个名嘅时候， 好啦。但系如果我知道佢预咗佢系会答我一个名嘅时候，但系个名本身，我觉得嗰个名同你觉得嗰个名，定还是大部分人觉得嗰个名， 嗯， 会唔会唔同咧？嗱，亦都有一个好有趣嘅问题。如果我真系俾五十个人去听同一段 EVP， 嗯， 但系嗰段 EVP 我系问。究竟你叫咩名 字？嗯， 如果五十个人入面有八十个，但系有八十 percent 话俾你听佢叫 Jason 嘅， 嗯， 而另外二十个 percent 系一啲零散嘅名字，系嘛？咁呢个系 Jason 嘅可信性会唔会大啲咧？ 嗯， 因为佢哋知道嗰个名系我要的 get 到个 message。正如好简单，你去睇一只塔罗牌咁先算啦。 嗯， 如果你唔知道你系要去揾啲咩 message 翻嚟嘅时候，你可以讲到好大好阔都得噶。咁、嗯、但系每个人都讲到好大好阔嘅时候，你嗰样嘢就冇意义噶，你再收翻嚟嗰样嘢就会冇意义咯。 嗯，但系如果你唔讲呢个问题嘅时候，咁、嗯、啲人可能好多人听到佢搭黐线啫。 嗯， 咁样咁嗱，如果你个问题系问你叫咩名 字， 而出咗嚟嘅答案系 Jason， 同、我答出嚟你听到嘅答案系搭黐线咁样。咁你咪变咗嗰个问题同个答案究竟有冇 respond 嗰样嘢咯？ 嗱，首先第一个问题，亦都有咁嘅情况。我头先亦都讲过，如果你去问你叫咩名，佢答你黐线，有可能嘅、哦。 系， 佢绝对有可能话你黐线嘅。你点样问我呢个问题？呢、个系绝对有可能嘅。但系如果嗱，我哋可以做一个咁嘅测试，俾佢知道条问题系啲乜嘢，同唔俾佢知道条问题系啲乜嘢。如果两者都系得翻黐线呢个概念或者黐线呢个答案嘅话咧，咁、呢个就真系一个黐线嘅答案，即系一个 多数都似系黐线 啦， 系啦。 咁所以变咗咧，呢、這个我哋亦都多谢卓飞嚟呢个嘅提醒，我哋亦都可以加翻入我哋嗰个测试入边。咁嚟紧我哋呢个测试咧，就会去做呢一个嘅研究，究竟俾咗答案你知道，同埋唔俾答案你知道，嘅情况之下，可唔可以嗱？当然揾唔批完全唔同嘅人啦，揾批完全唔同嘅人啦。究竟有冇方法可以去验证得到嗰样嘢系啲乜嘢？咁再加上，如果我收到嗰个声录到翻嚟啦，我再经过呢个 blind test 攞到一个咁嘅具体的答案，我仲有一个 media 系可以做 final proof 又或者 final 嘅证明嘅话咧，咁呢个就会系一个终极。一个比较终极啲嘅答案咯， 嗯，即系同时间，譬如等于碟仙咁样都会啊，譬如可能你围内你哋一班人已经听咗个声音，亦都知道个问题乜，可能做碟仙嘅时候，嗰班人系完全唔知道 background， 系啦， 净系知道你哋录到个 EVP， 系啦， 就用希望用个碟仙去 话俾你听， 话俾你听个答案。嗱，首先碟仙即系我排除咗唔系真系用一个即是一般人理解的碟仙，如果理解的碟仙就可能是讲的、有鬼啦，或者有神啦、上了隻碟那里跟着动啦，去答你啦。 一定 的。我因为始终我是、即是 MJ13 的主持啦、即是我的角度都是比较上我尝试找些东西 去解释一下它。有些人会觉得碟仙其实是大家的共同潜意识去令到它去或者是你的手的肌肉的震动令到那隻碟去動去指出一些答案， 是 即是举个例， 我有一个方法已经可以推翻这一个的讲法。 嗯， 因为呢原本呢大家玩碟仙呢，如果大家看电视又好，看张碟仙图上面 的指南，即是那个程序啊 procedure 啊，他都教你呢，就三隻手指呢，如果你三个人玩，无论几多人玩都好啦，就一定要三隻手指咧，系呈三角形咁摆喺只碟上面嘅。咁其实呢个喺力学上面咧，系可以推得喐只碟嘅。 嗯， 只要一个人势力咗就得㗎啦。咁、但係如果我三个人嘅手指都係半月形咁摆喺隻碟上面呢，咁但係隻碟向你个方向喐呢，咁即係话其实你自己係冇可能喐到隻碟㗎喎。因为你三隻中指係向前推㗎嘛 suppose。但如果隻碟向后行呢， OK， 咁所以呢个亦都系我哋嚟紧会测试碟仙嘅方法。咁不过呢、這个究竟佢系通过你潜意识话俾你听，即系令到只碟喐啦，定还是究竟系外力去推住只碟喐啦？呢、這个亦都系我哋研究嘅另一个范畴。But 呢一个会系一个比较准确用文字话俾你哋听嘅一个工具，而系同 EVP 可以有关系。 唔系我想讲个 point 咧，就唔系呢个，即系呢个得其中一个 point 啦。即系我嘅意思就系个 point 嗱，孤物论。我点样整得喐只碟好？嗱，当我真系一个力学原理推喐咗只碟一件事。另一件事就系、如当我吓、真系再 rewind 啲嘅，当我哋系大家共同意识念力， 系 我哋嘅念力去推喐咗只碟啦，够 rewind 啦呢个系咪先？但系如果我一早知道咗个问题系乜、或者我一早已经 assume 咗个答案系 Jason，或者我已经 assume 咗答案系黐线。咁我哋三个人或者三个人去做一个咁嘅实验嘅时候，可能就三个都共同吓、无论系超能力好，或者我真系力学原理好，去推喐咗只碟，都可能指咗去黐线嗰度。咁但系如果我做呢个碟先，失个最后一个叫做 final proof 啦，个最后个解释嘅证明，嗰句嘢讲乜嘢嘅时候，如果我呢三个人都唔知道。或者冇听过那个 EVP， 我三个嘅理解背后就系话有个 EVP， 你可唔可以呢个碟仙去解释或者讲佢当日讲乜嘢？ 嗱，因为咧 咁、如果佢又指咗出嚟，真系指咗嗱，孤物论佢咩？佢指咗黐线，咁你就好坚噶啦。 系啊，因为你要首先要知道碟仙嗰 part 咧，我反而就唔需要参加者知道个问题系啲乜嘢。因为如果你相信碟仙嘅原理，如果你有一个好依运嘅讲法，就系有一啲外力令到只碟喐嘅话，其实 suppose 外力系应该知道你问紧乜嘢。咁而嗰个外力咧就会话俾你听个答案。所以参加者咧，如果排除咗你潜意识影响或者你嗰个嘅主体意识影响嗰只碟嘅喐动嘅话咧，你系唔需要知道嗰个答案系点啊。咁所以呢个点解我哋会叫做呢一个终极嘅 proof 咧？就因为佢系唯一一个可以显示到文字俾你睇啫。系啦。咁所以呢、这个当然啦，这个碟仙亦都系我哋嚟紧要做一啲嘅测试，又或者研究佢嘅背后理论嘅一个媒介。咁依家系未正式研究完嘅。咁、到研究完咗嘅时候咧，我哋觉得系可行嘅话咧，咁呢样嘢就会去。一个会是一个几大，无论是香港又好全世界都好，一个好大的一个 EVP 研究的一个突破。 外国就冇试过搵， 完全冇可能 一个咁嘅方法去 proof 佢。 冇可能试过，因为首先佢哋得到一个，因为其实正如我头先咁讲，佢哋好多时得到一啲嘅科学数据或者一啲嘅记录物理量嘅变化就 full stop 噶啦。即系佢哋唔会进一步再去 develop， 呢个就系西方嘅灵探同我哋香港甚至台湾嘅灵探好唔同嘅地方，就系话西方嘅灵探佢攞咗一大堆数据，攞咗一大堆现象 ，put stop。因为佢哋唔做 psychic 原因就系基于宗教上面嘅原因，又或者佢哋信仰上面嘅原因。但系香港同埋台湾咧，就好着重呢个嘅通灵。好着重用呢啲嘅通灵嘅方法啦，呢啲嘅同佢交感嘅一啲嘅嘢去做一啲嘅方法，但係就冇一啲嘅科学数据或者科学嘅记录。而我哋个会呢依家要做緊嘅嘢呢，就将呢两样嘢拉埋一齐。所以你会见到即係碟仙可能係一啲好 rewind 嘅嘢，但係我哋要佢用嚟去 prove 一啲科学我哋录到嘅 EVP 返嚟。咁其实呢一个亦都係我哋将两样嘢拎 up 嘅其中一个将来会做的一件事。 哇，即是越想越精彩啊，其实是。 希望啊。 希望真的可以做到一些 result 出来。 但是跟大家讲一声，零探有 99% 的情况之下都是收不到任何的 result 的。是啦，所以大家希望大家对待零探或者灵异，我们叫灵异调查的一些的情况，不要用一个有即是先入为主的一个，我明白有很多人是对这件事有先入为主的。 咁但係我哋會希望可以改變到呢一個觀念，就話呢樣嘢都係一個好認真嘅一個研究同埋學習。 嗯、 有好多時候我哋係好失望咁返返嚟嘅，係、 嗯、 啦，即係大部分時間都係。咁但係可能攞到嗰個嘅資料，只要攞到一次呢，咁、 嗯、 其實嗰個資料就已經係好重要嘅資料。 咁、嗯、我知道啦，香港靈異學會嚟緊其實有一啲咁樣嘅、有啲咁嘅 workshop 啦、即係當然唔係教你玩碟仙啦， 係唔係 嗰個 workshop 可能就教你用呢一個咁嘅 software 叫做咩呀，呢個叫 Audio City 係啦。咁其實呢、我哋嚟緊呢，因為頭先所講啦，我哋會進一步研究 EVP 嘅採集嘅方法嘅成效啦，同埋喺邊個地方去採集呢個 EVP 嘅成效比較大啦，咁同埋分析 EVP 嘅成效啦，咁變咗呢，我哋會嚟緊呢有一連串有一个嘅研究嘅系列嘅，咁喺 EVP 方呢个范畴入边咧，我哋就会先做一个嘅工作坊，就会教大家点样去用呢一个嘅 EVP 嘅分析嘅 software， 同埋点样去录 EVP。咁呢一个嘅 workshop 咧就会邀请香港所有嘅有兴趣嘅朋友参加嘅。咁地点同埋嗰个嘅详细情况咧，会喺下个星期。头啦，即系我谂，其实因为呢个节目出街，我唔知几时啦。咁但系下星期头嘅意思，我哋应该系12月10号以后啦，我哋就会出一个喺我哋香港灵异学会嘅网站会出个 post， 咁就会举办呢一个嘅工作坊。举办完之后咧，我哋就会带同我哋嘅学员啦，同埋会员啦，就正式去一啲现场收录一啲 EVP，然后再翻嚟。再去俾呢一个嘅所有嘅听众，同埋俾班 MG13 嘅听众咧，去听翻我哋收翻嚟嘅 EVP 系啲乜嘢，同埋一啲分析嘅结果。咁会系一个连串嘅 project 咁样。 OK， 好啦，咁如果有兴趣嘅朋友咧，就可以去翻睇翻我哋个 post 啦。咁啊睇到忍者，我哋后边都出翻香港灵异学会嘅网站啦。咁大家都可以上去睇到呢啲资料嘅。咁应该呢就节目安排一啲时间，可以早少少出咗街，咁等可以呼吁到。有兴趣嘅朋友可以参加到啦，咁样 有兴趣嘅朋友亦都可以直接联络卓飞你啦，咁 都可以，都可以 send email 俾我，咁我都会同你转介翻过去啦，咁样。好啦，嗱，咁今集咧就好多谢晒啦，因为 over 晒，多谢晒忍者嘅时间啦，同埋多谢正话苏博士啦，苏庭佛博士啦，咁就解释咗好详细 EVP 嘅嘢。咁嚟紧咧，其实香港灵异学会咧就会再上嚟。MG13 就同大家再讨论另外一啲话题嘅，咁可以俾少少预告，就係、是、嗱，灵异学会就唔係淨係讲鬼嘅。 係啊， 咁灵异学会都会讲下一啲我哋中可能听众中意听嘅嘢，最非中意听嘅嘢。咁嚟緊我哋可能呢嚟緊就会搵灵异学会上嚟呢，就同我哋大家讲下究竟灵魂啦，即係或者鬼啦。宗教啦，同埋外星人咧个关 系系啊，仲有一样嘢，我记得我争卓飞嘅，你做嘅就 系 灵异同艺术嘅关 系啊，系啊系啊， 又甚至乎同灵异同性嘅关系，呢啲我哋都系未讲嘅一啲嘅课题，咁日后有机会我哋可以再讲。 好，一定有机会啊！呢、這个节目啱啱开咗冇 耐，我哋 有， 我要代表我要代表我哋学会咧，希望 MG 十三可以长到长 好 啦， 多谢， 越做越好啦，越多人听。 好，多谢晒，多谢晒，成你贵言啦。OK， 好啦，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个礼拜继续 MG 十三，拜拜， 拜拜。